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又到咗 Happy Friday， 希望各位爸爸，哇，今个礼拜有个愉快假期。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马老师有毛有翼，小羊羊就要出啲力，我系小睿睿。 哇，你又系马老师，我都系马老师啊。 梗系啦， 马老师去旅游，今天没有情长鬼见愁，有我小羊羊， 我系小羊羊。Yeah！ 马老师应该打咗两个乞嗤。 系啊，冇错，差唔多噶啦。有毛有翼嘅意思嘅就系佢有得飞啦。 You're my love, you're my angel, you're the girl of my dreams, and I'd like to thank you for waiting.Patiently, Daddy's home. Daddy's home to stay. 今个星期日就是父亲节，各位 Daddy 开开心心。 How I'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to be by your side.Best friend wrote and told me you had teardrops in your eyes. Daddy's home, Daddy's home to stay. 早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雷暴警告有效今日一点钟。我哋有呢个时候 ，Daddy's Home 开始先。你哋咧系唔系咧嗰啲上飞机咧系去到最后刻先删手机嗰啲人嚟噶？即系上咗去仲会睇一阵啊，或者 就 系啊，因为同晒啲朋友啊、屋企人啊，可以交低啲嘢，系啊，讲拜拜嗱，我上飞机啦，你 几多个？ 你唔系讲晒噶啦咩？ 上飞机讲， 唔系啊，即系要讲先嗱，我即系而家上飞机 起飞 噶，你唔好再搵我啦，或者我要几多点之后先复到你啊咁样咯。 哦， 使唔使咁交代得咁详细啊？ 系嘅， 我又唔系交代，我就会睇下啲资讯咯。再八卦睇多一阵啊！好似喺呢个香港咧，唔舍得睇多一阵先。我谂啊，马老师咧，佢未我睇佢，佢琴日讲嘅时间应该仲喺香港嘅，可能佢真系会听住我哋嘅节目嘅。咁啊，叫佢玩得开心啲咯， 玩得开心啲啊！马老师，如果你听紧嘅话。 唔好啦，我琴日已经教佢噶啦。 你唔好听住节目啦。 我同佢讲就唔单止唔好听节目，重要嘅就系将我哋嗰个 group chat 嘅嗰啲咁样嘅通知，你要全部第一时间删咗佢。如果唔系嘅话，你咪无啦炸咁样就无端端又会收到我哋嗰啲即系啲嘢啊，明唔明啊？即 系 有啲 资料 啊咁样，或者资讯啊咁样嘅话，会好烦嘅。 唔系啊，但系同埋马老师都仲打电话俾我噶。 校长 今日咧就会有校长上嚟啦，咁啊10:09会到啦，咁啊你又会 转死城。 因為你未 join 過星期五，咁所以話聲俾你聽啫。 佢好交代，佢就話其實你諗咗今日嗰個問題未啊？其實如果未咧，我都為你操心咗一下，你可以從住咩方向去諗下。我覺得好窩心啊，馬老 師。佢從未咁對過我噶，唔通佢真係坐喺你隔離？ 坐隔離，佢驚 我兩個應該係日久生情係嘛？ 佢驚我影衰咗佢，因為始終我跟住佢學嘢咁耐啊嘛。 因為你用咗佢個麥， 我用咗佢 個 麥啊。你唔好做壞咗我個身份啊，小楊。 但係我覺得我下個禮拜二嘅話，一定要問一問就樹窿樹窿養得我哋咯。 係咩心理啊？ 佢話會唔會有日久生情啊嘛？我係相信嘅。 喂，梗 係 相信啦。 重要是的，应该是一见钟情。 我不排除马老师对我有好感，我不否认。 到不到翻转头啊，这件事就很难讲。 好难讲。 好的。嗱，今日节目一切照旧，一样会有校长嚟啦，一阵间咧，咁啊，小人样都会问问题啦。 冇错， 好期待呢个环节啦。 你未翻个礼拜五咩？系啊， 我想 听新猪肉啦。 答啱几多，定系答错几多问题咯？ 冇所谓啦， 玩啫。 你唔会差得过我啦，我试过攞零几包嘅。 一次啫，你又唔好觉得。 讲俾你见识下， 你成日撞都撞中，眯眼都撞中，尤其是我出嗰啲嘅，通常都撞中嘅。有时我话你系咪听过佢话唔系嘅，但系佢成日撞中嘅。 系 嘅，咁咯。另外今日有车路的士喺十二点后，同埋点唱喺十二点半之后嘅。 冇错，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嘅话，就喺十二点钟就可以打嚟1872388，甚至乎更早啊。系啦，我哋会有朋友喺度接听你嘅电话嘅。 冇错啦，在座咧，我哋咧有呢个 Five Foot 人啦，有呢个高高嘅阿小羊羊啦。其实咧，我想问下咧，嗱，嗰日咧佢哋捐血都讲紧呢个高度嘅问题，咁我无意中睇到一篇文章，旧年一个调查关于世界嘅人口高度啊，即系不同嘅人有几高咧咁样。咁我本来睇啊呢个资料都可以听日问，咁但系后来即系资料性嘅又冇乜趣噶嘛，算啦，咁啊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样。佢香港嘅女性、男性其实系高咗嘅，高咗嘅，即系喺2021年去到2022年，即系旧年咧，男性系高咗3 cm 嘅， 高咁多， 系啊，而女仔都高咗噶， 都系，我都觉得 系。关奶粉事咧？ 我谂系真系，你都讲啊，医疗嘅制度会好咗啦，系咪啊？食用嘅嘢嘅话又会好一啲啦，营养又会高啲啦。咁所以我谂应该系会相应住嘅就系你睇翻嘅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可能60年代、70年代嘅人嘅话咧，你会感觉上你觉得比较矮细啲咯，系咪？当然再加上嘅就系咁啊，年纪已经差唔多嘅话咧，佢又会再缩啲啦。真系噶，会矮啲噶，越嚟越矮噶。 我觉得系个生活态度咧，会唔会即系而家嘅现代人咧，叫做呢一代？多咗叫做 work life balance， 唔係成日做嘢，可能做下運動啊，周圍行下，咁令到啲骨頭又會鬆啲咯。 我只會見到嘅就係話，就算你講緊相比於香港嘅，我諗係上一代嘅人，佢哋普遍覺得係5'2-3"，或者女仔我講緊嚇，男仔個可能會4'5"，但係而家我見到有好多都係會好高咯。另外仲有嘅就係我見到譬如可能係日本都係嘅，日本你覺唔覺得嗰啲人高， 佢更加 犀利， 係我又未冇留意呢個。 我覺得比以前你會感覺上會覺得嘅就係啲女。仔就細細粒粒啊，全部都好好矮啊！但係你而家我有時候喺街嗰度見到有好多，唔知係咪因為可能佢哋亦都會喺外國嗰度生活翻嚟，你會感覺上會覺得佢就係會大件啲，同埋嘅就係會高啲咯。係 嗱，咁你知唔知香港嘅平均女性啊，平均啊嗰個高度係幾多咧？拉平均 而家你講緊 係啊，即係舊年嘅調查啦，2022年嘅調查啦。 5'3"啊？ 如果 CM 冇咁高添 ，CM 冇咁 高 添。如果以 CM 嚟计咧，系嗱，2021年前年咧系158.7厘米，而2022年咧个平均高度系上升到160.62厘米啫，5'2寸。咁如果你5'2寸，你已经系达标噶啦。咁我睇翻咧，我咧吓，阿杨嘅一定冇问题。我咧系低过嗰个平均高度少少嘅，少少。我隐约记得咧，佢个平均高度男仔吓系唔知5'7。咁上下5'6，5'6，咁我系低过嘅，我系5'5 啊，175系咪即175啊？ 175系啦，差唔多系啊。 咁呢个男仔都系升咗嘅，即系升咗3厘米。之前系唔知171、172咁样，而家跳高咗啦。 不过亚洲地区嚟讲，香港男性我讲，都又唔算矮个平，唔算矮， 唔算矮， 因为 边度会矮啲啊？ 譬如马来西亚、日本啊、韩国都唔系话。 我有个感觉上，我觉得就系嗱，你讲东南亚啦，但如果我觉得嘅话，你感觉上我觉得去唔同嘅地方，我就话我系有少少跌眼镜嘅，就系法国人。法国嘅男仔，我觉得普遍唔知系咪我识嗰班啦，因为我眼我个 eye level 一望出去嘅话，我觉得佢哋全部都好细粒噶，同埋好矮噶，系啊。 我以为你 系 想 而家就唔同咗啦。 啦，我有朋友啱啱就喺法國度翻嚟，跟住我成日同佢講，我就話佢話同我講，我就話去法國嗰度食嘢嘅話，我真係頂唔順，點頂唔順乜嘢咧？頂唔順佢啲甜品，因為佢話啲甜品係非常之甜嘅。我話嚇，我唔會好信，因為你感覺上你會覺得就個個都係嗰啲咩 Emily in Paris 嗰啲咁嘅樣咧。咁我就話唔係，啲女仔好瘦嘅。佢話唔係啦，今次佢去完法國之後翻嚟咧，法國咧啲女仔弱略嘅就係已經係豐滿咗少 啦， 冇錯啦。咁我唔知係咪同啲食物係有關嘅。因为我嗰阵时候好耐好耐之前嗰阵去法国，我就会发觉嘅就法国嘅男仔比我想象中矮细咯，系啊，同女仔嘅就系通街都系好撩瘦咯，咁我就唔系啦，而家唔同咗啦，咁样啦， 可能啲饮食习惯啦。嗱，不过喺度身高咧，我琴日定前日咧睇咗一篇报纸，佢话咧原来你度身高，你想个数字系令你开心啲咧，然后朝头早度系会好 啲 嘅， 因为你瞓咗之后， 系咩？ 死啦！阵间要问啲冷知识点算啊？ 摊翻松啊嘛，你日头行咧，压 系啦，去到夜晚你有地心吸力咧，又会拉到一至两 cm 嘅差距噶。 你唔使啦，你咁高， 唔系啲高啲都好开心啲噶嘛。 你实际上有几高啊？ 我183。 哇！ 但其实 系几多尺几多寸啊？ 我唔识计尺，我谂 六尺，你有六尺，你有六尺。 我想同你讲嘢好辛苦啊，我成日都想揿 lift， 坐低 你都高过我， 坐低耷低个头，可以同长颈鹿倾。 但系有嗱高咧，都真系有啲唔好处嘅。 系。 第一嗱，讲下事先，就是、天跌落嚟咧，我会死先啦。即系越高嘅人就会死先啦。 呢个讲笑啫。 你成日谂埋啲咁嘅嘢嘅。 咁人哋咁讲，我实实，你咁高做咩啊？天跌落嚟，你死先噶啦。第二样嘢就 咁，大家有毒气噶嘛？我死先。 地震可能。 系啊。 第二嘢真系。 地震你都危险啦。 第二个就我而家经历紧一只，条腰会容易酸啊、痛啊咁样咯。 系咪噶？ 因为我高得嚟又瘦啊。 你自己估噶咋？ 同埋又即系譬如我跳舞噶嘛。 你需要有肌肉。 系啦，高嘅人跳舞系唔系？即係比 手腳係冇咁靈活嘅，呢個真嘅。 即係人哋高低咁樣一個動作，可能人哋用 0.1 秒，我要用 0.5 秒咁樣咯。係咁係會慢啲，同埋冇咁方便。 OK， 其實而家好睇啲喎。 如果跳到就係 啦，跳舞嘅就話呢個手長腳長嘅話，我覺得係啊，會可能會好睇啲。 其實我哋已經唔算好矮嘅啦，整體咧男性咧即係喺全球嚟講咧係排第75位，女仔咧排第100位，即係要高度嚟計。咁你諗下四個地方，你估下邊個最多咧？嗱，四個地方嚇，韓國、中國、日本同埋香港，你覺得邊度係最高嘅咧？ 即係個身高， 女仔身高。再講一次，唔對，韓國、 中國、呢個日本同埋香港。 我已經有答案啦。 中國， 我都係覺得中國， 冇錯，就係中國。我好彩唔出嚟。 嗰啲叫咩咧？有啲叫即係人哋咁講啊，有啲叫山東女性咧，佢有個三個字，山東，我唔講個字啦。個山東女性咧，佢話通常都好高大㗎，係 啊， 好魁梧㗎， 係 啊， 高座山咁啊嘛。 係咪同食物有關咧？嗬， 我諗係啊，同埋可能啲氣候有關咯。 哦， 我覺得。 你應該好清楚㗎， 好清楚，因為我真係好清楚，因為我翻過內地做嘢做過兩三年嘅， 係咪啊？係咪真係特別高啲㗎？ 高大 㗎，唔單止高啊，我覺得身材都好好㗎。 一啲啲，即系都要睇佢飲食習慣咯。 系都唔可以。 我真系覺得係嘅喎，身形係會比較嘅就係感覺上會扯長啲，同埋佢就係 豐滿啲嘅。 係啦，我真心講。 但我諗唔明點解咧，成日都諗唔明。我印象中都係好似細細個都可能冇啖好食啊，係咪啊？可能而家。变晒啲生活习惯， 点会啊？系啊，同埋会唔会就因为得一个，所以其实所有嘅嘢嘅话，最好嘅营养、最好嘅资源嘅话，你会谷晒俾人咯，系咪？男男女女也是，咁所以佢哋会比较高啲，同埋个营养又会好咯。 嗱，其实四个地方咧，日本咧咪感觉上系会矮啲，系啦。咁矮咧，原来咧另外一篇文章都讲咧，喺日本嚟计咧，女仔矮咧系卡哇伊啦，受欢迎啦。反为如果你高咧，其实咧系大家会对佢一啲唔好嘅感觉， 好难揾男仔啊，系嘛？ 好难揾男仔， 唔同嘅地方， 佢哋有个咁嘅形容嘅表，佢话咧145-150需要着高踭鞋。嗱，佢唔系佢唔好啊，145-150需要着高踭鞋，括住150-155啊，可爱啊，卡哇伊啊，咁样，155-160咧系微妙，即系开始有啲怪啦，160-165咧括住丑女， 哇， 165-170括住怪兽，170-175咧括住系东京塔。175以上咧，東京天空樹啦咁樣，即係佢哋對，即係男仔寫啦，我相信呢啲係， 即係日本嘅男性寫翻， 係啊，即係佢眼中覺得，哇，你有冇高啲啊？怪獸咁，即係咁，即係佢哋會喜歡矮啲，覺得係可愛啊，卡哇伊啊咁樣。 我覺得係有少少嘅，就係大男人，係 啦，因為佢覺得高啊嘛， 佢自己都唔高嘛，咁所以希望嘅就係唔好意思啊，我聽到嘅話，我會覺得好唔舒服。係啊，做咩要標籤嗰啲女仔有幾高嘅話，佢就屬於乜嘢乜嘢乜嘢就係啱唔啱？ 同埋呢個標準係由男性嘅角度出發。 觉得系 一定系啦，系咪先？咁你自己中意咧？你个女朋友去到几高啊？定系佢高过你得唔得？ 我130啊嘛。 哇！如果高过你， 高 过 你好 惊噶咯。 好得人嘢啦！我唔好话拍拖，我试过出去做活动咧，对方嗰个女 artist 啊。穿高踭鞋咧，即係如果可能佢啱啱穿高踭鞋，如果同我啱啱好高咧， 去到你 eye level， 其實我都有種壓力嘅，即係我覺得我唔可以寒背，即係我寒背咧就變相，咦佢真係好高啊，咁我就會有啲壓力。所以你覺得即係擺翻喺拍拖入邊，真係對方唔需要太高。我諗我183啊嘛，佢175就最 perfect， 都高噶啦。 你有冇聽講過有個理想高度嘅？ 係咩？即係你嘅 理想高度嗰只係佢究竟個黃金比例去到你邊度啊？ 下巴位， 冇错，你啱啱好嘅话，其实佢可以趴喺度，即系其实佢嘅系啦，去到下巴位，佢可以趴落你个心口度嘅。咁同埋嘅就系你如果可以啱啱好， 少少 少少地微微可以锡到佢嘅额头呢个位置，黄金嘅美丽。 望住个影像都好 sweet 啊！系啊，我觉得呢个真系 OK 嘅。 咁啊，篇文章仲讲，就算咧系名人， 你一定有试过， 你都一定有试过啦， 大家试过。 诶，错，我嗰啲多数都系好高大威猛嘅， 即系你要趌高噶。 唔知点解嗰阵时候，好多人就会话啦，呢一样嘢亦都系嘅，就系比较。就是生物学里面所讲的这一样东西，永远的就是一个粒就是一个凸的，一个高就是一个矮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在生态学上面的话，你会找一个跟自己的 DNA 完全不同的人，你那个生存的能力的话是比较高，有听过这个学说 啦， 所以你会发觉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的，就是说一个男仔这么高，但是他会喜欢有一个就是所谓叫做的，就是说挂着个老鼠箱的嘛，那时候成日都是这么讲的，有很多这些这样的绝配的，那其实就可以解释到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甚至乎就是再需啲咁样讲，我就话：哇，个男仔咁靓仔嘅话，点解个女朋友咁丑样嘅？其实就系咁嘅意思。 但系如果想讲，你如果作为女仔咧，真系去到成五尺八九嗰啲咧，会唔会好难揾男朋友嘅咧？嗬，因为你要揾翻 at least 高嘅你嘅，真系比较少。 我觉得最惨嘅就系冇所谓，佢揾到个男朋友，个问题系在于，如果个男朋友矮过自己嘅话，佢会觉得好冇面子。 系啦， 系你哋会觉得个面子攞唔到落嚟。 所以我见过啲咧，嗱，即系我出街我。覺得佢哋係啊，一個排球嘅女隊員啊，好高啦，佢就通常揾翻個男排球嘅隊員，係 嘛？ 咁一拉單話，好高， 阻住曬， 碰牆咁樣， 阻住曬 出嚟啊！係啊， 係咁呢樣都係高度嘅問題。不過有時中意就得啦，最緊要係咪先？ 中意就得啦， 唔好咁多要求啦。 咁你自己啲嘢買咗去啦， 係啊，多啲講啦，啫， 大家都講。 讲俾人都笑啦， 系啊， 十点半听嘅新闻报告啊，翻嚟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接受本台访问时话，留意到政府精神科医生同社康护士工作量大，根本难以深入了解求助者的问题。其后他寻求精神健康服务支援，参与义工等活动，重新同社区连结。现时情况已经改善。社会福利处回复查询时表示，过去五年由处方资助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整体拨款有增加，接受服务会员人数由大约28000人增至大约33000人。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认为，可考虑为关爱队提供辅导知识，甚至精神健康专业训练，为社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同时应该探讨由受训家庭医生协助处理轻症患者。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林一星认为，可参考北美做法，增设专职精神科社工，独立处理并跟进由医生转介的轻症个案。小巴及客车司机可输入最多1700人，并要培训和考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专线小巴营运商车务营运总监陈志辉表示，希望措施可以暂时舒缓人手短缺。他说明白市民的疑虑，例如输入司机驾驶时左右态的分别，以及是否熟悉路面情况，因此会根据指引做好培训，安排司机考牌，也都会找资深站长跟车进行培训， 至於司機住宿方面，業界已經開始研究，例如安排他們住在小巴路線鄰近地點。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認為，本港人多車多，內地和本港有不同的交通文化，但是相信透過訓練，司機很快可以習慣。勞工處公布廢除僱傭條例下和接種新冠疫苗相關的條文，相關公告今日起生效。發言人說，即日起僱傭條例再沒有和疫苗接種要求相關的條文，任何在本日期之前根據僱傭條例作出的疫苗接種要求亦視作無效。沙田威爾斯醫院為一名早產嬰兒注入強心藥物期間沒有開啟輸注管的活塞，嬰兒其後死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深切治療專科醫生李慧全表示，現時不清楚事件發生過程，但一般來說，開始輸注液體時要監測情況，了解血壓和心跳，也都要了解儀器有沒有問題，或者有沒有警報響起等。他說開啟活塞屬簡單程序，由一名護士已經可以處理。社區組織協會總幹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表示，這宗不幸事故對家長來說是難以接受，至於是否涉及人手不足，他認為病房工作忙，人手緊張，但每名護士在工作時都要面對病人，應該做足程序，不能分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一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3点，升95点，成交金额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0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2毫2，升8仙；阿里巴巴90.7，升7；腾讯控股358蚊，升3蚊；美团136.7，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69.1，升3毫；快手60.2，跌9.5毫；南方恒生科技4.12仙4，跌咗0.4仙；建设银行5.03仙，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68.6升，冇升跌；港交所314.6，跌咗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40.15，瑞士法郎0.892，加元1.324，人民币7.136。英镑兑美元1.278，欧元兑美元1.095，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3305点，跌179点。港金报1825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19美元，卖出195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去税务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嘉安街对出。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一段咧就挤塞， 车龙排到去钦州街西，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咁而家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经历三年艰苦学习，高粱挑级成为中尉，而顾一野亦升任为连长。在即将展开的演习入面，这对惺惺相惜的战友竟然发现部队出现训练作假的问题。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个星期有我冯杰、火拍小说家黄怡介绍钟奕的小说集《动物家族》。钟奕是诗人钟国强写小说用的笔名， 这种好像想在写小说的时候戴另外一个面具呢，我想很多写小说的人都是喜欢这一样东 西。黄怡你没有 啊？是啦， 改 回个黄奕不得啊。开卷乐全新节目时段，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要评估负担能力。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系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啊。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其实咧喺揾工嘅过程之中咧，大家考虑点唔同啦。但系咧有啲工作咧，无论佢嗰个叫做薪酬高与低咧，你系做唔到嘅。即系有时咧嗱，揭开嗰个谜底就系话，有啲工作佢可能要喺殓房做嘢、或者嗰种工作有好高好高的地方做嘢。例如有时你揸车咧，你见过嗰啲洗外墙嗰啲咧，你会唔会觉得哇呢份工咧，你俾几多钱我咧？我都搞唔掂啊！你知边啲啊？即系有个船嗰啲咁样咧， 即系有畏高症嘅， 抹玻璃啊嗰啲啊嘛。 系啊，哇！嗰啲真系好劲咧， 嗰啲真 系 好犀利。 嗱，但系又咁讲，我觉得嗰啲叫咩啊？马屎落地行啊！即系当你冇钱啊，生活逼人啊，我谂你几惊你。 同埋有钱使得鬼推磨啊嘛。 系啦，同埋又睇你睇几钱啊？睇有几多钱？系咪啊？即系我谂，哎，我唔理啊。 即系你冇底线嘅。 但系你做唔到喎、啊，問題係 壓迫自己啊！即係心諗嗱，我成日都聽有啲朋友講啊，細個，喂，你唔好話咩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冇錢開飯啊，你做啲咩你都要做啊！ 雖然係嘅，但係你嗰個過程你會做得好辛苦咯。 係啊，同埋你克服，我諗都係第一步嘅啫。你只要踏出咗第一步，壓自己，其實樓下係 ground floor 嚟嘅啫，唔好驚，我哋向高望，唔好望低。 得㗎，我諗你應該係冇畏高。 我有畏高， 你有畏高， 我有畏 高。你咁高梗係唔會畏高。 唔係我高畏高，你知唔知我玩摩天輪我都驚啊！ 摩天轮， 正常都驚啦。 摩天輪正常都驚， 咁你咪唔幸福咯？ 好慢喎，摩天輪， 摩天輪轉得好慢，你都驚？ 我都驚啊！ 高嘛， 係啊，即係嗰個昂坪360咪有個水晶玻璃箱嘅， 唔得， 係啦， 我都試過，我以為我得，點不知嘅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我係好驚，全程我只可以就係望住前邊，我唔可以望下邊。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會腳軟咯。 嗰啲玻璃地下嗰啲你唔玩 得 㗎啦。 去旅行嗰啲咧，塔華啲咩塔啊，樓下咪突然有一個係個玻璃整嘅， 冇錯。 哇！死啦，會唔會穿窿啊？個玻璃會跌咗落去，好驚。 我試過有一次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唔好意思，咁就我去一個朋友嘅屋企啦，佢當然係住喺嗰啲好靚嘅地方啦，豪宅啦。一打開嘅話咧，你會見到嘅就係你想見到嘅就係可能成個海港啊，乜點點點。好啦，點不知嘅就係因為佢住嘅地方都幾高嘅，佢已經喺半山，問題係佢已經係住 喺 半山上面嘅好高好高層。我一去到嘅時候，佢就喂，大家我哋出去咧，大家我哋 影下相啦， 係啊，我哋喺個露台嗰度，大家可以影下相啦。遲少少嘅話咧，到黃昏嘅時候咧，前面見到嗰啲咧，喂，啲燈活著曬，好靚噶。咁啊話好啦，咁啊到真係黃昏嘅時候，啲燈出邊啲燈著曬嘅時候，大家都喺度企出去姊妹圖嗰啲，咁啊影張相啦。我就喺度 面有難色嘅， 我可唔可以幫你揸機啊？跟住佢就話點解要幫我揸機？我大家一齊出嚟啊嘛，我叫我哋嘅工人姐姐幫我哋影啦。跟住我唔得，我唔可以踏出你嗰個路。舞台一步，因为当你喺企出去嘅时候，咁你会发觉嘅就系地下你再望落去咧，啲车交通居水马龙，跟住你一望出去嘅话咧，你又会见到嘅就系远方面咧，哇！你就有个海景，跟住就有好多嗰啲咁嘅高楼大厦，我只脚真系软啊！ 你个心会离一离啊！ 个心离一离，系离好多离。最后尾嘅时候，我系影唔到， 真系冇出到， 冇办法，我唯有嘅就系即系喺里面系冇我噶啦，嗰张相系，因为真 系 好恐怖。你明白嘛？佢仲要系嗰个露台嗰个系玻璃啊，咁你会觉得嘅就，你会觉得哇好危险啊， 受唔受噶？你个玻璃， 佢唔系个地下系玻璃，而系佢嗰个栏杆架系个玻璃。 因为佢通透啊嘛，佢要望景，佢要望晒啊嘛。 我唔得啊， 谂起都惊。 呢个露台对某啲人嚟讲真系死症嚟噶。咁我记得嗰阵时几年前咧，咁我仔嘅学校咧有交换生啦，咁外国派咗个女仔嚟，即系外国嘅女同学。都成十六七岁噶啦，咁喺我屋企住咗一个礼拜。 哇，咁开心 ！Host family 喎。最初佢嚟到嘅时候咧，第一个咁又系啦，嚟快嚟参观下啦。其实我自己嗰度执干净咗嘛，咁啊，你哋出露台啊，咁样劝咗好耐，佢都唔肯出嚟，因为佢猛望好高啊，佢觉得好高。嗰时我系住十八楼，但系佢唔系好敢出，到最后先勉强佢企出去，一影完相，佢噗一声即刻跳翻入嚟。有啲人咧，对于呢啲咁嘅露台景咧，原来真系惊。 所以我都唔系太差，你谂下十八楼 C 座都 OK 系咪？系嘛，佢已经唔敢啦。咁更何況我嗰個咁嘅情況， 我廿幾樓啲企喺嗰啲露台邊，我又係頭先阿李麗蓉前輩嗰種感覺， 係啦。嗱咁啊， 你都驚嘅， 我都驚啊。 所以你咪去咯，我叫你啦，去 到 咁 嘅大 廈嗰度抹窗，你點得啫？ 我如果我真係冇錢，我連飯都冇得開，或者我有小朋友，我真係會為咗佢哋，我要克服呢啲困難。 嗯， 或者得，或者唔得。外國有份工，咁咧就100万年薪，港幣100万年薪，但係咧基本上咧冇咩人 apply 嘅。點解咧？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戲啊？個戲名我唔記得啦。嗰兩個女仔混咗個信號塔上面嘅，落唔到嚟嘅。 係 咪啊 ？FALL 係啊，佢混咗上，佢就係要幫呢啲信號塔咧。換燈膽，嗱換燈膽好容易啫，咪你屋企換燈膽，你咪零掹咗佢咯。但你要爬上去個信號塔上面換，佢話淨係爬上去咧都要6个钟。 哇！ 咁你諗下，換嘅燈膽好簡單。喂，你嚟做咩啊？換燈膽，哇！100万年薪換燈膽，做啊做啊！但當你知道，當佢哋知道要爬上咁高，同埋咧係啲風嗰度，同埋你一定要做曬所有嗰啲咩 扣安全措施 啊，扣帶嗰啲，唔係咁容易賺咯。 問題想問，其實如果你咁講法嘅話，信號塔上面嘅灯嘅话，你唔系每日换噶嘛？ 虽然系，但系每一次换可能都系一个挑战咯。 哇！咁如果你咁讲法，我又想知道个频率有几多？如果你讲紧 咁 嘅钱， 可能佢唔系就系一座塔咧，可能嗰个州入边 系，可能系 有100个灯塔， 都系 你 负责， 日日都要爬6个钟， 擒6个钟上去，咁你咪要擒6个钟落嚟咯？ 系啊，唔系 啱啱冇放啦， 落嚟应该可以容易啲嘅，擒上6个钟，落翻嚟5个钟 啫，掉翻落嚟 又得。嗱，我咁講，其實只要安全嘅話，我覺得咪當做下運動咯， 幾好啊！ 即係如果真係安全啊，你真係確保我唔會屎嘅，安全嘅。 咁其實呢樣嘢係 depend 上你自己。 嗰個手腳噶嘛， 係 咪 先？人哋可以揾你個大鏈喎，大鏈快啲。 我大鏈，我大鏈都 OK 噶。係 咯， 係啊。 你大鏈可能兩個鐘搞掂咯。 佢哋玩嗰啲一定唔得啦，攀石嘅，或者如果要位高嘅話，一定唔得啦。我係唔可以咯。我有時候我都試過噶，同佢哋有時行嗰啲比較險要啲嘅山咧， 都唔得。 譬如隔離就已經係一個懸崖咧，我會腳震噶。係啊，有時會啲風風咁樣吹埋嚟嘅時候咧，我有時我係會即係我自己都已經五隻爭全半嘅啦，我都要自己踎低。踎低少少， 再 坐 低 个 重心啊，稳啲啊， 又或者坐喺度嗰时个车躝过去， 咁搭飞机咧？ 搭飛機，因為其實你 好安全， 安全啊嘛，你感覺上，同埋你望出去嘅時候，嗰啲雲喺你下面啫嘛， 覺得恐， 你就覺得冇咁恐怖，啱唔啱？ 有啲人坐飛機都驚噶，係啊，除咗驚個高度咧，仲不停諗嗰啲咩意外 啊， 係 啊係啊，啱啊， 啲唔好嘅嘢啊咁樣啊，你會唔會噶？ 我會啊，即係頭先咯，個玻璃 坐飛機你都驚， 唔係個玻璃啊，即係譬如去啲邊緣嗰啲邊界用個玻璃整，篤下佢先死啦，會唔會穿窿㗎？會唔會上一手嗰人肥佬踩過，哇已經裂咗少少，當我再。坦白會跌咗落去嘅，真係 好悲觀啊！你 係啊，因為有套電影啊嘛，細細個睇得多啊，《Final Destination》啊， 係啊，我知啊， 睇完之後乜嘢都會諗啊，成日都覺得呢啲要發生喺自己身上面。 死石來了， 係啊，即係坐喺馬老師隔離死啦，會唔會俾佢啲 傳染㗎？ 啊， 你已經傳染咗。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 ba ba.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 da da da da da. 网上情缘，我的爸爸。 由我好小个开始，爸爸喺瘦小嘅我眼中就系严肃嘅巨人，经常坐喺屋企堆满字典嘅桌前，两只眼从一份英文杂志去到另一份通讯社稿，揾一啲国际趣闻去写。佢揸住笔，将英文好快速咁译成中文。佢同我可能一日都讲唔到半句说话。细个时候家境贫困，爸爸朝头早去报馆嗰度翻译新闻，下昼翻屋企食啲嘢，瞓一阵，跟住又要揾一啲嘅材料写世界花絮嘅文章赚稿费。晚饭之后又去另一间报馆做到凌晨两点。喺佢夜晚翻工之前，有时我会送佢一路行啊行啊，去到湾仔一个大排档食甜品。食完之后我自己行翻屋企，佢就去翻工。这个甜品约会没令我们的说话多起来，我们总是默默各走各路。爸爸半生放在书台上，我就在电台直播室工作，主持各式各样的音乐节目。1989年我和另外两个拍档主持一个叫三个寂寞的心，和听众讲爱情啊，原来挺受欢迎的，街上面遇见听众的时候都会叫梁博士。我自己觉得我的努力总算有些成绩了。在嘉陵聚会上面，有些亲友都跟我说，这个节目挺好听，一片称赞的声音，只得爸爸一脸漠不关心。在爸爸眼中，对着个咪嘻嘻哈哈讲笑话，不过是小朋友的玩意，没什么意思。他每日主要工作是翻译严肃的国际大事，我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娱乐的艺人。有一晚，妈妈在我身边说，多些回来吧，爸爸有 cancer。 爸爸得了直肠癌，手术之后出入出入不停地出入医院，多次地留院治疗。有时我放了工去医院探他，安慰的说话讲完之后，他对我的工作又不感兴趣，两父子只能够静静地坐着。后来我主持一个夜晚节目，深宵时分，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倾诉下心事，我就俾啲意见。有一次仲喺节目中段谂起爸爸，提到佢患病入院，送咗首歌俾某医院嘅医护人员。两日之后，我如常去探佢，爸爸嘅精神好好、啊。咦，仲有一扎细细啲嘅花摆咗喺度。佢同我话：今日有人叫花店送嚟一束花，话听你嘅节目嘅听众，你睇下。卡片上面写住喜爱音乐的人，话好中意听我节目，衷心祝我爸爸早日康复。爸爸望住我话：哦，这个人咧咁欣赏你，其实你做过啲咩啊？我淡淡然咁话冇，纯粹中意我节目啫。点知由嗰个周末开始，爸爸会扭开收音机，第一次听我节目。我相信个感觉好特别，听到个仔嘅声音啩。我爸爸以前是一个强人，冬天都冲冻水凉，永远不向命运低头。但现在前面病榻，听到软弱人的心声，可能会有些共鸣吧。有一个傍晚我在医院探他，他突然说，你的节目都挺好，安慰到人，俾心机做了。我突然之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像得到世界上最高的殊荣。他亦都望住我，眼神好柔和，好似终于认识原来个仔嘅工作系都有啲意义。我到今日都唔知道嗰个喜爱音乐的人系边个，佢恐怕都唔知道佢嗰扎花喺我爸爸嘅生命里边系无价宝，一颗俾我节目打动嘅心灵，启动神奇嘅连锁反应。我深信呢一种连锁反应会出现喺其他地方、其他人身上。即是在乎我们是否可以不为什么，只求善意待人，简单如给软弱者一指问候，对陌生人说一句激励的说话，对生命低潮里面挣扎的人一伸援手，都可能在人家的生命里面产生无法预料的奇效。想念着我的爸爸，希望这个父亲节他在某个空间可以愉快地继续生活下去。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

着住校服嘅感觉翻晒嚟， 威严系嘛？ 系啊，有啲，但系呢个环节好好，可以拉近咗同校长嘅距离。 唔系啊，校长我唔觉得好似好严肃咁样。 唔系啊，即系平时我读书嘅时候，印象中 佢谂 翻 佢以前嘅校长嗰个感觉， 距离感会好远噶嘛。 系啊， 校长有冇压力啊？上嚟同我哋一齐问玩游戏，因为我哋要问你问题嗰一阵间，即系我哋一齐答噶。 好啊，多谢大家嘅挑战。 好啊，多谢校长今日咧带咗几杯嘢俾我哋饮。 系啊，好靓，好靓。其实唔系要强调，唔系饮得嘅，系一啲好靓嘅手工艺吓。 系 咪啲学生做噶？ 系老师同学生嘅一啲 结晶品。 系啦，可以咁讲嘅，系啊，因为其实佢哋都我哋黄中咧就都几系着重嗰个艺术嗰个发展，因为事实上艺术啊可以好多创造性嘅元素出现嘅， 冇错。 咁所以咧，我哋就都几紧张，即系学生嘅艺术个创作啦。咁所以老师亦都系好好啊。咁咧就系会发掘唔同种类嘅艺术咧，去让学生去参加咁样。咁而家啲杯嘢饮咧，其实就系我哋黄中冰室，我哋自己嘅学校嘅即系创立， 你自己开咗间茶餐厅 系啦。咁咧就系我哋就设计咗啲饮品啦，甚至乎其实系一啲系即系一啲比较本地式啲一个情况，譬如一啲牌啊，一啲我哋即係啲蛋挞啦、菠萝包啊咁样嗰啲， 嗰啲都有， 係啊係啊都有嘅。咁我哋就创作咗去做即係唔同嘅产品咁样。咁希望係啦。 形容下呢，好似你茶餐厅嗰啲高身杯里面有啲飲品，有啲颜色好鲜艳嘅，插支飲品。 有碟豆腐。 但其实呢就係一啲香薰蜡烛嚟嘅。係 啦，得奖㗎喎。 好靓。 好犀利喎。係啊，咁希望可以即係可以因为咁样嘅话而可以令到开拓佢哋有好多嘅，就係一啲创意啦。乎就系可以喺呢一个嘅学习方面咧，又或者系喺呢个 art 方面嘅位，可以有多啲嘅一啲 企业家精神嗰边啦。 好， 企业家又系可以创作啲产品出嚟咁样。 好啦，嗱，咁啊，准备我哋开始咯。你又知唔知由学生向校长同埋所有同学仔一齐发问，大家一齐估， 好 嘛？ 系 啊，嗱，我哋去到呢个日本，日本咧佢哋所讲嘅网上用语叫做指手指嘅指。恋爱嘅恋，指恋，手指的恋爱，系讲乜嘢呢？ 哇！ 四个答案，手指个手指啦嘅恋。第一，爱上有美丽手指嘅人。第二，疯狂咁系咁美甲，系咁美甲，即系讲啲女仔啊，好中意自己个 gel 甲啊，整好多花样咁。第三，唔系，原来关于爱情嘅，系好似我哋讲嘅拖手仔。拖手仔，但系佢哋就系用呢一样嘅形容，即系两手指勾住咁样。佢哋喺度指恋啊，咁样。第四都唔系，用手机发一啲爱情嘅信息。四个答案：第一，爱上有美丽手指嘅人；第二，疯狂咁中意 gel 夹 gel 夹整靓自己手；第三，拍拖嘅拖手仔，另一个 terms。第四唔系，系用手机。打啲爱情信息 send 俾对方就叫指恋手指个字啦。到底边一个系呢？ 排除法好冇？ 好。 我会觉得佢就系话，如果既然喺网上边嗰啲 terms 嘅话，会唔会就同网上大家即系点样去谈恋爱会有关呢？ 即系 send 爱情信息 系啦，即系 send 爱情信息嘅用咩方法系嘛？即系你 同意 系啦， 好同意。 校长点睇？校长。 我当然一听到个问题，第一刹那我想问一下我啲学生， 打电话问 答得准， 打电话问学生，原来 因为佢哋醒啲嘅， 佢哋太熟悉网上所有嘢， 系咯。 呢个我都好同意阿瑞同学嘅睇法嘅， 即系爱上美丽指甲会唔会系 太过直译啦？ 美丽手指嘅人啊，有嘅， 有噶， 有嘅， 咩恋足狂、恋手狂嗰啲吓？ 但系网上面 嗱，我本身咧，我本身谂住拣系 C 就系拖手仔嘅恋爱嘅，因为我觉得嗰种感觉。用指恋去形容 拍拖嘅时候，中意拖手仔， 勾住 手 指，手指哇，好 sweet 嘅呢个感觉。但我觉得听完阿Yoyo前辈咁样分析， 又好似 又好似啱，即系用只手指同你拍拖，因为就 系 打 message， 系咁打 message。 我觉得一系 C 一系 D 嘅，我唔会拣 A B。 我都系，如果剔除法嘅话，我会先剔除咗就系 A 同埋 B 咯。咁我就会集中喺就五十五十嘅就系 C 同埋 D 咯。校长点睇？ 校长陷入沉思之中。 校长佢屈指一算啊！ 校长问有冇得打电话问同学？ 五十五十咁系。其实我好想赞呢条题目真系出得好好。 系。 真係好好。 點解咧？好 因為其實 係 好似啊嘛。 係啦，真係好好出得。係啊，我真係好想即係同我啲老師講，我哋真係要參考下阿梁生出阿梁同學出呢條。 你聽埋佢哋嗰啲，佢哋嗰啲仲標住嚟。 你 入 佢幫你出。 好啊，冇所謂。 多謝你。 咁你揀邊個咧？ 校長點睇啊？ 我會跟阿瑞同學，我會揀多嘅。 又揀多係咪？即係我哋有兩個 D 一個 C， 係咪揀先？定係所有雞蛋擺埋喺度？ 唔好啦，我都係揀 C 啦。我揀 C， 我揀 C。 一個 C， 兩個 D。 嗱，你嗰位瑞同學去做，因為瑞同學成日都撞中嘅，就係 D 啦。就是用手指寫啲 message send 俾佢，啲人就話：樣又唔見，咩都唔見，其實有少少唔係幾好嘅，即係話又自戀啊！即係你唔好啦，你淨 即係樣都唔知佢係邊個，你就已經愛上佢啦。係 即 係 淨係坐喺屋企發 message 啊！其實有少少笑嗰啲宅男啊，你出去真係拍下拖啦。 好呀！ 偶爾記錯我兩未別離。情同爱里分享彼此见地，朋友哪会似你有够情人专利，如知己如姊妹待你，明心刻骨非一般过路人的你，叫我怎对你心反又对比，用我正负死党的语气，既如情而可悲，一讲到你又应该怎说起，这亲人这亲人又贴心也难禁， 嘅呢首《我的亲人》，以下问题交俾快阔人。 人同大家要讲一讲啦，嗱咁其实咧头先咧我哋又讲紧咧有关嘅就日本方面嘅嘢啦，而家我哋讲紧嘅就一飞飞咗去坎森米达， 坎森米 达系啊，就系韩国啦。嗱，各处乡村、各处例同埋唔同嘅地方嘅话咧都好得意嘅，佢哋咧譬如话对于礼物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善意啦，有唔同嘅意思啦，同埋谂法嘅噃。想问一问，如果你喺韩国要参加一个朋友嘅乔迁之喜 housewarming， 咁其实你会送啲乜嘢俾对方呢？好啦，有四个俾你揀 ：A 蜜 ，B 韩国嘅辣椒酱 ，C 厕纸，定系 D 一包米咧？ 即系送嗰样嘢就有礼貌啊！即系应，即系传统地个个都送。 冇错，传统系一定送呢一样嘢嘅。 我有答案啦。 好，请拣。 你乜嘢？ 嗱，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送米嘅，點解咧？我睇韓國電影咧，尤其嗰啲叫咩啊，術巫術師啊， 嗯， 係啦， 巫術 師，即係嗰啲區，即係嗰啲，我哋噔噔噔噔， 即係林正英嗰啲啊， 係林正英嗰啲， 作 者做鬼，係啦，作者捉鬼嗰啲，佢係中意殺米嘅， 中國都係啊， 係啦。咁而家韓國嘛，你用翻韓國嘅文化去諗，咁咧直情係我睇咗一個韓國嘅電影咧，嗰個女主角咧就話被呢個邪靈附身，就會攞啲米咧， 但係而家又火喎， 冇錯。咁所以咧送米，喂，咁呢啲辟邪，我哋中國人都要拜四 國㗎嘛，即係幫嗰間屋清淨、清乾淨。我同意，唔係校長咧，校長你有冇其他意見啊？ 嗱，如果我站喺一個女士嘅立場咧，如果咁樣辟邪法咧，即係其實我要打掃就好攞命。 讲得好，呢 两个明显屋企系冇针屋嘅。我韩国嘅文化当然都系，我又系谂翻我啲学生，我肯定佢哋啊，肯定100分呢条实答得到。 咁你会拣咩？ 你会拣乜嘢咧，校长？ 我起初都会谂系会拣米，我会拣物。 物 物 系 点解咧？ 因为人哋新屋啦，咁啊唔好踩污糟人哋屋企啦，所以咧就送礼物俾人，咁就让主人家咧就养翻你着翻嗰对物，咁你就唔好踩污糟人哋新屋啦。 我 feel 到校长屋企系好干净，佢全部都系从干净嘅角度出发。 我觉得唔单止系干净，佢而家 OCD， 又洁癖， 执到好干净， 起 锅 起镜面，起镜面 嗰啲踩嘅嗰啲。 好啦，有冇人中？ 锁定嘅就系话有 两 个 米 系两个 D 嘅系咪？ 有冇人中？ 冇人中。 可唔可以仲好多次？ 仲剩剩低咩啊？ 剩翻嘅 B 同埋 C，B 咧就系韩国辣椒酱，定系 C 嘅刺子咧？ 刺子，刺子，冇理由咁蒸老辣椒酱嘅。两位同学同埋校长咧 ？B 餐定系 C 餐？你成日拣 我要估。辣椒酱， 好校长你买咩？ 我都系拣辣椒酱， 都系拣辣椒酱。 两个辣椒酱， 两 个 辣椒酱，一个刺子，总会有人啱噶啦。正确嘅答案系刺子。但个意思系好奇怪嘅，原来咧你喺呢个韩国嘅话咧，有人哋嘅 housewarming 嘅咧，你系要送两样嘢嘅，厕纸系其中嘅一种，仲要系卷筒嘅厕纸，因为咧佢一直拉落嚟啊，一路拉都会有唔断嘅感觉。希望呢一家人咧住落去之后嘅话咧，一直有顺利走下去嘅意思。咁而另外仲有嘅就好轻洗，仲要咩嘢咧？就系要送一啲嘅就系洗衣嘅用品，即系会起泡嘅，譬如好可能嘅就系洗衣粉啊，或者系洗衣嘅碱液啊等等嘅话，因为会洗到好多嘅泡泡。代表咧就祝福呢一家人咧未来会有好多钱啊，好似嗰啲泡泡一样嘅话咧源源不绝嘅，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嘅就系有好多时间咧佢哋喺屋企嘅话会有用唔尽嘅厕纸，又或者系啲洗衣嘅产品，同埋你去超级市场你会见到佢哋好大装嘅，你有冇见过？ 好大装， 好大樽啊，好大盒啊，嗰啲全部都揾嚟送礼用噶，以及仲有一个嘅忌讳嘅就系话，如果你屋企真系收到有好多呢啲咁嘅厕纸，又或者系洗衣用品嘅话，系唔可以转送俾人嘅。 过期点啊？ 唔会过期嘅，唔会过期嘅，系啊，唔可以转送俾人嘅。佢话因为咧，上一代嘅人会觉得，若果你将呢啲嘢转送俾人嘅话，系会将自己嘅运气全部送埋俾人。 唔好话我哋迷信啊，各个地方各处嚟啊。 嗱，我有个建议啊，厕纸咧唔应该向下拉，应该向翻上拉，唔好走 向上向上， 去唔系向上。 但系最紧要系源源不绝，一路拉唔尽。 好啦，到小杨 到我啦嗱。呢一个问题就系啦，嗱，大家都见过医生系着白色袍啦，但系手术医生咧， 哦，知道啦， 就 我哋 绿色噶， 系啊， 点解要着绿色咧？大家要知呢个问 多次 啊，搞错，我谂咗两日啦，呢个问题， 你继续问啦， 好，嚟第一个 A 答案， 校长唔识 咧 ，A 答案好，嗱，绿色咧，大家都知啦，帮医生咧去舒缓翻只眼睛嘅，好 B 啦。因为咧，第一位嘅手术科始祖咧，其实系一个英国人嚟嘅，咁佢觉得绿色咧系代表一个生命嘅开始啊，佢想个病人会可以喺个手术度好翻啦。C 从心理学上面咧，绿色系有镇静嘅疗效，咁所以可以令到病人清醒嘅时候咧就冇咁紧张，因为喺手术室入面都会惊噶嘛，咁所以亦都有呢个叫怜悯之袍嘅意思。D 啦，因为二次大战嘅时候咧。顏料好缺乏啦，唯獨是咧綠色係比較多，咁所以啲人就話：哎呀，算啦，用綠色啦，用綠色嚟整衫啦，就係咁啫。 咦，我聽嗰個唔係依個， 我 聽嗰個唔係依個喎。 咁啊，嗱，咁可能你嗰個係嗰啲叫咩野史啦。嗱，我呢個 check 咗好耐㗎，我呢個 check 兩日。 我同你聽嗰個應該係同血有關㗎喎，係咪啊？ 同血有關， 係啊， 因為容易睇到 啲血跡啊嘛。 咁其實 A、B、C、D 都有呢個答案入面嘅，你睇下邊個係啦。 A B C D 你唔使咁嘅，你咩态度？ 我唔得啊！我已经输咗两条啦。如果呢条俾你答啊，我真 校长有冇咩意见？ 校长。 首先第一样咯，我都系要赞呢条题目出得好好嘅。 呢条题目好好啊，好好。咁我嗰条好唔好啊，校长？ 超好，简单易明，因为简单易。 简单啊，话你。 咁你会如果我拣答案，我会简单单会拣 A。 A 系咩？ A 系咩？ 舒缓眼症。 舒缓眼症。 咁啊 A 咯，我跟校长，因为本来我心目中嘅答案唔系低，我跟校长。啊，你同我跟唔跟？ 我拣 D。 D。 拣 D 系咩话？ 咩？ 因为喺二次大战嘅时候，嗰啲颜料好少，咁所以我就剩翻绿色嘅话，所以佢就揾绿色啦。 咁我开估啦。 嘉宾，有冇中？有冇中？有冇中？ 有人中。 因为有 A， 跟住有你。 我都 A， 我 都 D。 两个 A， 一个 D。 究竟系 A 定系 D 咧？咁我开估啦。嗱。剛才校長我問佢嘅，校長你教咩科啊？校長就話：哦，佢自己本身讀 science 嘅，咁所以咧係讀 science 嘅同學仔咧，呢個係啱咗，即係答埋 A 嘅。 有嘢。 點解咧？嗱，我要解釋下嘅，因為我哋人體入邊咧，眼睛咧其實有個叫做锥形細胞啊，咁佢係會對紅色啦、藍色同埋綠色咧係會 sense 到呢三隻顏色嘅。咁你知道手術嘅醫生咧，成日都要望住啲血液咧，可能凍結就幾個鐘頭或者十幾個鐘頭啦。咁所以咧望住咁多長時間嘅紅色咧。當佢一唔望紅色咧，咁佢嗰個紅色嗰個眼睛細胞咧就會極度刺激啦。咁所以咧，如果佢望一啲白色嘅嘢咧，反而佢藍色同埋綠色嗰個細胞咧就會合咗埋一齊啊。咁就會見到一個青色嘅殘影，我哋稱之為視覺殘留。咁所以咧，佢就需要望翻啲紅色嘅對比色，就係綠色啦。咁就會令到醫生隻眼睛咧可以舒緩翻嚟。 我聽過一個腦科醫生講嘅，因為佢哋用好大光燈撐住咁啊嚟做手術。佢做咗十幾個鐘頭之後咧，自己盲咁滯啊，即係隻眼攰到睇唔到嘢咁滯。所以呢樣嘢都好重要啊！好啦，快到十一點半，咁我哋聽緊呢個風騷發言咧，你又知唔知翻嚟咧就交俾徐校長為我哋答唔係問問題，我哋去答啦。 多謝。 難唔難㗎？邊方面㗎？ 關於都係啲社會時事嘅嘢啫。 哦， 希望追翻啲分翻。 点解你 问晒？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威尔斯医院为一名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冇开启输注管的活塞，婴儿其后死亡。消息指涉事婴儿本身是双胞胎，另一名妈生婴儿仍然在新生儿深切治疗部留医接受治疗。初步了解，事件中有护士曾经替婴儿换药，大约五十分钟后响起警报，涉事护士已经暂停临床职务。根据医管局前晚公布，涉事婴儿今个星期一出生后，因为早产和患有先天性心脏问题，在新生儿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由于持续出现低血压情况，医护人员在翌日凌晨大约三点为婴儿调整强心药物处方，大约五十分钟后输注仪器发出警报，医护人员发现输注管的活塞没有开启，随即调整活塞，重新为婴儿输注强心药物，婴儿其后情况持续恶化，同一下就离世。有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接受本台访问时话，留意到政府精神科医生和社康护士工作量大，根本难以深入了解求助者的问题。其后他寻求精神健康服务支援，参与义工等活动，重新和社区连结，现时情况已经改善。社会福利处回复查询时话，过去五年由处方资助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整体拨款有增加，接受服务会员人数由大约28000人增至大约33000人。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认为，可以考虑为关爱队提供辅导知识甚至精神健康专业训练，为社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同时应该探讨由受训家庭医生协助处理轻症患者。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林一星认为，可参考北美做法，增设专职精神科社工，独立处理并跟进由医生转介的轻症个案。 兩隻在維港展出的黃色橡皮鴨，其中一隻將在星期日父親節在維港巡遊之後結束展覽。海上巡遊將在星期日大約下午一點開始，其中一隻橡皮鴨會由中環海面出發，沿著維港海岸線漫遊，經過銅鑼灣避風塘、炮台山東岸公園主題區，游向尖沙咀，途經星光大道，當游到文化中心會折返中環海面，同另一隻橡皮鴨相遇。主辦單位呼籲當日避免駕駛或者乘坐私人船隻靠近，以免衝擊或者製造海浪影響橡皮鴨。創辦人說，經過連日觀察和專業團隊商討之後，再衡量過營運成本等因素，認為最適合在嚟緊星期日為展覽圓滿作結。南韓軍方將北韓早前發射的航天運載器部分殘骸打撈出水面，將分析整體性能是否使用了外國製零部件和技術水平等，並繼續執行其他殘骸搜尋任務。韓軍打撈到的圓筒型殘骸長15米，直徑大約 2.5 米，表面印有天馬的韓文字樣和天馬造型標誌，可能是火箭的二級戰體、一級和三級戰體未被發現。殘骸墜落在介乎朝鮮半島和中國山東半島的公海上，地點屬於兩國暫定措施水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落入公海的物體由先將物體打撈出水面的一方擁有保留權。波蘭上個月31號表示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其後承認發射失敗。部分國家指北韓的發射活動涉及彈道導彈技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一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67点，升138点，成交金额5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5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28，升1.4；腾讯控股359.6，升4.6；阿里巴巴90.95，升1.95；美团137.3，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69.2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13，升0.6；快手60.15，跌1元；建设银行50.04，升1仙；比亚迪股份267.8，跌8毫；港交所315.6，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0.32，瑞士法郎0.892，加元1.323，人民币7.135，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3,448点，跌37点。港金报18,26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29美元，卖出1,95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七行道南来回方向近住加诺萨圣玛丽书院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分别排喺理工大学同埋宝勒巷。另外在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隧道管内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清咗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葛亮雄医院。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近住卫理苑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另外就是青葵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玛加烈医院的交通意外，同埋反方向出九龙近住丽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七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喺告示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喺佛光街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单身独居的女白领林楚平在自己家瞓醒之后发现被人侵犯，但对于哪个是凶手就毫无头绪，只是在窗台那里发现一块留有月唇的手巾。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大家对法定最低工资的检讨机制有什么看法？最低工资委员会现在收集着大家的意见。 委员会参考了第一阶段咨询收到的意见，今次想更聚焦地了解各界的建议。大家如果想提出意见，记得在6月25号或之前提交了。 详情可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咧节目之前，提提大家18723881872388，十二点半点唱，阿 Carmen 咧等紧你电话㗎啦。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嘉宾，乐善堂黄仲明中学徐思明校长，欢迎徐校长。 徐校长， 你好， 各位听众好，大家。 以下落嚟嘅时间就由徐校长发问啦。 系啊，第一题， 好，第一题 关于乜嘢噶？ 好简单嘅，各位同学放松啲， 好， 系啦，常识嚟嘅啫。 咁样我仲惊，答错咗， 你班人冇常识 啊，系啊， 冇常识， 唔紧要，我哋最紧要个过程，过程系最紧要嘅， 好， 好，好，热身有嘅。 全球人口大约接近有几多亿？ 吓 ，A 14，Boy 45，Cat 79，Dog 95，单位亿。 打电话问官方先得，问阿妈。 我有答案啦。 你有答案吗？ 我有答案。 你为什么会知道啊？ 喂，呢啲学校长话斋常识嚟噶咋？ 你唔好学马小强嗰啲嘢。 万一真点知我答错咗？ 我死都唔跟你，我话俾你听，我答错都唔 理。好，咁我答先。 你讲 啊。79亿。 C 系咪？即系你拣79亿， 你系好有信心噶。 哇！我唔敢讲，就话好有信心，真系错咗，啲观众会笑我噶。啲听众 校长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14系咪呢一个 ？A 系14亿， 唔少。 Y 系45， 系。 Cat 系79， 系。 Dog 系 95， 系啦，接近就得噶，接近。单位亿。 如果我估，我都会估79咯。 你唔得，你唔准跟我。 你 我开始心惶惶啦！ 你果然有马老师嗰啲 唔系点解啊？ 真嘅真传， 我今日系要顶替马老师啊，所以我要做足佢嘅性格啊！ 哦、 我平时唔系 嗱，我冇话唔跟你，我亦都唔系跟你，但我都系拣 C， 我拣 B， 系一个 B 两个 C，OK， 系因为我被逼唔可以拣， 即系黎黎日前辈啱咗， 你理得我啫。 答案就 系、是、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啊 ？B 同 C 有 系 系啊。一定有啊！班人同學好叻啊，即刻就夾中咗。 我係馬老師上身咁樣， 但係有個數咧係78.88亿， 哇，好多喎、 啊，都 OK 噶， 都 OK 多啊，係咪？算唔算多？算多、啊。 但係咪其實佢集中咗喺某一啲國家？ 定係少咗啊？ 其實 出生率又低，而家有好多國家都。 不過如果問埋第二條咧，你反而仲覺得真係仲有呢、這個這個答案仲係多嘅。咁嗱，第二條咧、 哦、 就係問啦，全球大約咧。有几多亿嘅人系住喺高度缺水嘅国家呢、 嗯、 A 系10亿 ，Boy 15 ，Cat 20 ，Dog 26。 哇！高度缺水，即系冇自来水啊，又或者系咩咁嗰啲都 包含晒喺里面系嘛？ 我谂 冇 咁多啩。 A 系10 ，Boy 系15 ，Cat 系20 ，Dog 系26。 我估 B， 我都觉得 B 15亿， 我估十五应该唔会太多，但系都唔少、啊。嗯。 啊，十五啊！你两个都系十五系咪？ 估嘅咋， 劲啲二十，两个 B， 一个 C， 好系冇人中过半。 系、啊，再估，我估10亿啫。 我估唔系，我估系咪 A 同 D 啊？咋？ 系， 我估 A 系十，当系26。 我估 D。 其 实头先我俾咗少少 tips 各位嘅。 我知头先话，其实你都觉得唔系好多啫， 唔系好多嘛，系嘛？唔系好多、啊。 我估 D。 同水唔系你个人口，即系有几多个人嘅话，同你 高度缺水， 高度缺水 冇关系噶。 其实高度缺水即系有冇水啊？ 高度缺水，好唔够水用喎、 啊。其实仲有一个极度缺水嘅， 吓，仲有个极度缺水， 极度缺水即 系喺沙漠啊， 更犀利咯。 系啊， 哦，真系惨。好，我估啲 系。 好，我估啲，我都估 两 个 D 一个 A， 系答案系多嘅。 哇！ 其实咧，如果你从呢个数据咧，你都见到咧，其实佢差唔多占全球三分一嘅人士咧，佢系高度缺水。 咁多， 而喺啲26亿里边当中，有17亿人咧，其实系住喺极度缺水嘅国家。 哇！ 哇！咁 我哋 真系要好好地去珍惜食水咯。 系啊，好阴功啊！好啦，咁第三条。全球大约有几多亿人面临中度或者重度嘅粮食不安全状况呢？嗱，可能要讲讲咩叫粮食不安全状况？有冇需要 一餐冇一餐系咪？因为可能食一餐，下一餐又唔知道有冇得食，系咪咁？ 系啦，冇法子满足一个人最低嘅粮食需求啦，同埋系获唔到一啲健康食品嘅机会，系、 嗯、 啦， 知道 咁就叫做粮食不安全。 嗯， 咁大家又同学又估下个数咯，联 合国 系啊， 系啊。我真系喺 我相信你一定系 我喺联合国嘅粮食及农业组织嘅资料里边揾嘅。不过因为咧，我哋大家同学咧，我哋眼光真系要扩阔啲， 冇错， 即系要多啲 关心世界。 系啊，真系要多啲关顾啦。好啦，咁咧就重复多次嘅问题咯。全球大约有几多亿嘅人面临中度或者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呢 ？A 系5亿 ，Boy 系12亿 ，Cat 系23 ，Dog 系32。 哇！ 跟阿校长嚟知个 pattern， 可能系都系向下边数嘅，唔系 C 系 D， 我估， 嗯， 唔会系 A 同 B。 梁同学系好典型嘅香港学生嚟， 点解啊？ 中意估老师个 pattern 系 啱唔啱？ 我考虑你， 我估得啱唔啱？ 但其实老师亦都估到你哋会估我哋嘅 pattern。 咁又何必呢你又估我，又估你，我又估你估， 我估 C。 C 系几多 ？C 系廿 ，C 系23亿。当系32亿， 我估多， 我都估多， 一个 C 两个 D， 系啦，一个 C 两个 D， 有冇人啱啊？ 有人啱，嗯，梁同学啱， 啊，鼓掌。 不过其实咧，仲有一个数据要俾埋大家听众知，就系其实仲有9.24亿。的人口咧系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嘅， 嗯， 即系完全系冇嘢食。 诶，系啊，真系， 即系嗰种 少到 瘦到皮包骨嗰啲咧， 少得好得人惊啊！ 哎呀，好惨，好多啊！其实如果咁讲嗬， 系啊， 即系其实我哋即系有清洁嘅食水啦，同埋我哋有嘢食嘅话，其实基本上系真系 一种 福 利 啦，系都得来不易。 呢啲学生就非常好啦，识得从我老师嘅问题，你已经系知道，其实知道我哋想带出一个咩信息咯。 有鬼用咩？冇分噶嘛呢啲嘢。 我中意你。 另外，阿瑞同学都系又系另类嘅香港好典型嘅学生。 系点样啊？系点样？ 紧张分数。 系啊。 分数不代表一切啊，同学。 啱嘅，啱嘅。 系我不是，唔好意思啊。 第四条啦，校长。 我讲笑，先玩嘅啫。OK， 好。 第四条。 第四条。嗱，咁大家都知道非洲咧，就差唔多有有20%，即系大概佢哋1/5嘅人口咧，其实系面临饥饿噶啦。大家即系不先啦，呢一个消息。咁又真係想問一下啦，咁以下邊一個地方呢人口面臨饑餓係僅次於非洲嘅呢？即係第二位饑餓多係啦。A 係亞洲 ，B 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 ，C 咧係大洋洲 ，D 歐洲及美洲。應該咁講 ，D 係歐洲及北美洲。咁就會 specific 就專注地個答案。 對唔住，大洋洲喺邊度嚟㗎？ 澳洲嗰邊嗰大。澳洲又高少少咁，嗰、那個位置 係 冇靈感喎。 我覺得係 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拉丁美洲。 A 係亞洲 ，B 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 嗯 ，C 大洋洲 ，D 歐洲及北美洲。 我揀 B。 B。 我估亞洲。 係兩個 B 一個 A， 有冇啱？ 有同學啱。 嗯。 答案。 答案好，答案咧其實係 A 嘅。 哇，梁同學。 我又撞 中 志远 喎，好叻啊！嗱姐， 其实因为亚洲咧，即系大家都要留心咧，因为其实亚洲尤其是南亚地区，譬如即系包埋就 系 印度啊、巴基斯坦 啊、印 度嗰边、孟加拉啊、斯里兰卡 啊、北韩啊、 阿富汗啊， 哦， 嗰啲系好犀利， 所以咧就即系亚洲咧系即系第二位，仅次于 非 洲。咁当然啦，个百分率就低好多嘅。咁因为非洲都差唔多20%嘅人口系面临饥荒。咁但系就亚洲咧系9.1%啫，虽然排第二位，但系都9.1%。而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地区咧都系8.6%。大洋洲5.8%，咁當然啦，大家都知歐洲及北美洲就少過2.5%， 可能因為 少過2.5%啊。 大家諗起亞洲，係諗起嗰啲咩日本啊、韓國，好多嘢食嗰啲地方，就冇諗起頭先阿校長所數嗰啲咯嚇。好啦，到第五條啦，校長。 好，第五條咧就翻嚟香港咯，都係我哋好需要值得關注嘅一群人士啦。香港大約有幾多十萬嗱單位係10萬嚇？香港有几大约有几多十万65岁或以上嘅贫困长者呢、A 咧系29万 ，B 35万 ，C 43万 ，D 58万。 哇！贫困长者 唔多咩？有 呢个数据我系喺乐施会嘅 可唔可以讲一次啊？校长四个答案 ：A 系29万 ，B 系35万 ，C 43万 ，D 58万。 但係貧困嘅意思即係以佢嘅 政府政策未介入之前係即係屬於即係踏入貧困嗰個位置，即係佢未達到某一個收入嘅數量咁。 但主要佢長者唔會有收入㗎啦，好多都。 所以就係我哋就要好擔心佢哋呢個情況咯。 OK， 我估啊，我咁多 29、35、40， 我估 B， 我估 B 啫， 冇一半啩， 我估 B。 是不是只是长者即是其实是 65岁或以上 的那一班人里面的几多个 percentage 的贫困是啦个数量数量。 一 A 一 B， 我都觉得不应该多得那么紧要。所以我估 B。你同我呢 长者OK， 我夸张一点横掂都衰。 咁都 两 同学最 叻，唔好 咁讲。我 C 啊， 好 接近一半。 你唔 B 啊 ？A 哦，我 A 有 A B C 都有 A B C 都有人噶， 一定有万众 冇 吓咁即系 D 啦， 得唔得啊？58 咁就 58多过一半或以上。 根据2020年香港个贫困情况报告咧， 政府政策介入之前咧，其實個貧困率咧係45%嘅，即係差唔多接近兩個長者就一個貧困嘅，所以咧個數字係580,000。咁當然即係政府亦都有好多支援嘅，咁樣亦都好多團體都有幫助嘅。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因為呢一梯隊嘅朋友咧，係正如頭先各位同學都講啦，佢哋。系仲唔通仲要做嘅嘢咩？仲要工作咩？但事實上當中咧，其實有大概170,000嘅長者咧，都依然仲係要工作。 係啊，係啊，係、啊，見到好多其實嗰啲仲有勞動性添啊，嗰啲咩倒垃圾啊，或者好多嗰啲推住架車去咩攞咗啲罐咧再賣嗰啲咧，其實好多好大年紀㗎啦。 係啊，梁同學心理真係好好啊！即係其實即係大家我哋。即係一定要喺呢方面咧，去多啲關顧佢哋啦。 係幾時出嚟嘅一個報告？ 呢個報告係2020嘅。咁通常咧，呢啲報告咧都係即係都隔年啊，或者隔一兩年先至有一個數據嘅。咁、所以呢個數字咧都係比較update 㗎啦，即係比較新嘅咁。 知道嚇、好，我哋多啲關心我哋身邊嘅人啊。好啦，咁啊，阿徐校長今日咧有啲信息，有啲分享，想我哋呢個時候同我哋講嘅。 好多谢晒咁多位同学，今日好开心啊，可以同你哋一起上堂。咁、所以咧，亦都即系想即系从问题啦，都带到啲信息出嚟俾各位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希望各位听众啦，不论你其实你系几多岁，如果咧社会上面甚至乎全球上面出现咗一啲譬如资源分配不公平嘅现象出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需要去关心同埋去帮助。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即系一个人就系一个人嘅力量，但系其实真系好紧要，即系吓集腋就成裘。其实呢真係唔好睇小自己，呢句说话希望即係大家都要记住，即係不论你而家个情况系点样，你都系要保持住乐观啦，相信自己可以为自己甚至乎为你身边嘅人去创造幸福。要信自己，以我自己为例，咁我屋企细细个嘅时候，我哋系家境好清贫嘅，但系爸爸妈妈都好努力去栽培我同细佬啦。咁爸爸就俾好多科学有关嘅书俾我哋睇，咁咧我同细佬咧。好快好細個咧，就已經迷上咗一啲巨石陣啊、尼斯湖水怪啊、啲麥田圓圈啊咁樣，咁成日都會去圖書館借啲書嚟睇。咁當時已經好想即刻去啦。咁但係因為即係當時係即係貧困得好緊要嘅，即係我哋有住木屋區啊咁樣。咁所以就係、但係我哋真係冇放棄到啦，即係我哋即係一路都係堅持住啦。咁因為當時就梗係車上啦，如果想去啲地方。咁但係就我哋有咁嘅勇氣囉，有咁嘅膽量。 你去咗巨石陣啦，係咪？ 係啦，就因為唔放棄啦。係啦，要同學真係叻女，係啦。咁呢就即係努力讀書，努力做嘢啦。咁當然每個人有唔同嘅情況會出現啦。所以即係其實我遇到當中遇到好多好多困難。咁但係每一次呢，我就即係同自己講，我哋一定要向住陽光。向住光明，咁其實係一個好物理嘅現象嘅啫。就當我哋向住陽光，向住光明，陰影永遠都喺你後面，佢騷擾唔到你嘅。咁所以希望即係大家即係把持住呢個心態。咁我自己亦都一路係把持住呢個心態咧。咁即係 相信自己。 幾十年係啦，幾十年之後，咁我終於都係可以去到呢個地方啦。咁所以馬少強先生問我攞張相嘅時候咧，我特登抄好耐，我抄翻啲相出嚟。其實大家都見到，即係我上咗年紀㗎啦嗰張相。咁即係我真係上咗年紀先至真係可以去得到。咁但係真係冇放棄過話唔去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我嗰張相，我好開心嘅。所以其實係好有意思嘅嗰張相。咁即係當然啦，我哋唔係每一次都會有成功理想嘅結果嘅。做人都系咁，每一次都系咁。但系咧，你如果努力争取嘅过程，如果你自己要记住，你自己当系一个明灯咧，其实都好值得你自己引以为傲啊。同埋就系、个人做嘢都要经一事长一智。你储埋自己啲经验，然后脚踏实地咁重新出发咧，其实你有住希望咧，等到珍贵机会一嚟咧，你即刻攞住。咁幸福自不然嚟，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勇气，要有种去面对我哋面对即系每日面对到嘅困难咯。 多谢校长， 多谢咁多位同学啊，多谢晒， 加油， 多谢晒，多谢。谁表现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架子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是隻蚂蚁奋勇攀石亦壮丽，万花出于污泥， 世界极细，但我深深不见底。好的东西定能留低，我心最美，我还未毁。我放得低，拿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总有用。无论场地软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 多谢晒徐校长，快到中午十二点钟，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雷暴警告有上到今日晏昼一点钟，1872388，十二点半，点赞时间记得打嚟啦。 好的东西定能留低，我心最美，我还未毁，我放得低，拿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总有用。无论场地软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不过梦。成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 好啦，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先听咧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浮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十二点十二分，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一日答半点唱。 车路的事， 欢迎赵 乔乔， 大家好啊，又系我啦， 姐。 有个新同学啊， 系啊，顶替马老师嘅小人人啊， 欢迎小人人， 都唔系新同学啦。不过平时咧星期一二出，而今日星期五都出现嘅。嗱，我哋今日咧纯粹从娱乐出发，好唔好？ 冇错， 我系喺车上面嘅娱乐等等。 好啊，因为咧，其实大家揸车咧，如果就咁斋揸车，真系都几闷嘅， 好易瞓着咯。 系啊，所以通常咧就会听下歌啦，咁样睇下啲咩可以听啦。咁其实大家譬如揸车嘅时候，通常系中意自己调校个乜嘢 mood 出嚟咧？ 睇下揸乜嘢。嗱，如果翻工嘅话咧，我会听我会听一啲咧就会比较浮啲嘅。咁但系如果我有时譬如可能自己游车河嘅话咧，我会听 jazz， 好有品味。 冇错。 其实咧，汽车上嘅娱乐咧，我反而想讲下咧，我由好耐以前开始揸车咧，以前你会摆一饼一饼 cassette 喺度啦，后期咧就会摆 CD 啦，到后来我谂而家咧，大家已经唔再摆呢啲嘢噶啦，系咪啊？全部都系用嗰啲手机咧 send 上去，连机都冇噶啦，即系以前汽车咪有部嗰啲 built in 嗰啲咩 cassette 机啊，咪而家咩都冇啦，而家 系其实而家好方便啊！大家如果啲车都系近代翻少少噶啦，其实好啊，大佬话斋，其实我哋好多时我哋听歌咧，已经系透过蓝牙直接就摆喺部车度， 咩机都冇啦。 咁而家啲机头咧都多选择咗嘅，有啲机头咧直头一个荧屏咁样啦，跟住佢系有埋地图喺里边嘅， 系啊系啊， 咁直接可以系啦，用个生果地图又得啦，或者用啲另外个版本嘅地图啦，咁所以其实都几建议大家嘅。如果假设自己部车系未有呢啲，亦都可以坊间度参考一下啦，跟住除咗爱嚟。 玩我嚟享受聽歌之餘，其實佢都仲有實際用途嘅。咁佢 實不相瞞，其實我係冇嘅， 係咪 啊？我冇嘅，我係仲係用好舊嘅嗰啲咧，我就會有 CD 同埋會有 USB。咁我就會中意咧，就因為咁樣嘅話咧，所以你嗰啲燒嘅 CD 就好麻煩啦。如果 USB 嘅話咧，就會有自己嘅 playlist 咯。 冇錯， 咁就幾開心嘅，一隻接一隻，全部都係你中意聽嘅歌嘅。 其實我都 係。係啊，就有翻其實 Michael 所講嘅就係以前你都會嘅就係一個 cassette 裏面可能90分鐘又或者60分鐘，你都係自己嘅歌，甚至乎有時你瘋狂起上嚟嘅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就係同一隻歌會得60分鐘都係嗰隻歌，你未試過咧， 尤其是愛情可能有啲阻滯，佢咧就即係嗰隻歌咧好自如喺度喊喺度聽啦，喊聲就成隻。 冇錯啦， 我即刻諗起咧以前係I will always love you。Winnie Houston， 我咧就系边一只咧？我要话俾你听嘅就我嗰时候你试过嘅就系耷咗嘅就系六十分钟同一只歌就系 Total Eclipse of My Heart。关你事， 关 你 事， 因为嗰 时 候你失恋，咁你就好想一路去揸住一路喺度喊咯，系啊。 其实咧揸车咧一路听自己中意嘅歌或者音乐咧，真系好个人世界， 好开心噶。 再加埋周边嗰个景，如果落紧雨又好，即系嗰啲家内嗰啲情调咧系杀死人嘅。嗱，另外有啲人咧，我唔知阿潮小有冇试过啦。咁有时咧去睇一啲旧车。有啲车主咧会整两个大喇叭喺个车尾啊，嘭嘭声，我哋叫嘭机啦。你有冇做？其实真系我未试过啦。我谂阿锐都唔会即系摆呢啲资源啦。其实系咪真系好快感嘅咧？即系 嗱，货车会 比较多添啊，啲 van 仔同埋 单车都有。 單車 係啦， 其實我覺得好危險啊， 好危險。 同埋有啲喇叭咧，唔好講牌子啦，有啲人咧賣車咧會專登寫埋我嘅車有唔知咩嘢喇叭啊咁樣，即係呢一樣嘢，某啲牌子都係一個賣點。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咁講啊，喺唔同嘅汽車牌子裏邊，佢哋原廠已經同某啲名牌子嘅喇叭，佢哋有一個共識㗎啦，佢就供應咗俾佢。咁樣咧，嗰啲喇叭其實本身把聲都真係幾靚嘅。咁但問題好多時，大家一坐上部車嘅會發現，點解我硬係好似聽落嗰、那個？喇叭把聲唔得啊！其實要建議大家咧善用翻自己部車裏邊一個功能啦，叫做 EQ。咁其實喺個 EQ 裏邊咧，你可以調校翻好多嘢嘅， 高音低音啊， 高音低音啊，甚至乎個定位都係啦。因為你司機位其實我哋偏右噶嘛。如果你假設唔係成日好多時間嘅時候，其實你係可以透過偏左偏右。佢令到自己司機位佢變翻咗個皇帝位出嚟嘅，特別好聽嘅、 我都冇諗過呢樣嘢。 所以咧，善用翻個 EQ， 其實就可能已經解決咗好多去換喇叭啊，甚至乎換機頭嘅一個問題啦。 嗰個都係嗱，另外一樣嘢咧，阿 Sarah 就一路揸歐洲車啦。你有冇揸日本車㗎？ 日本車有， 因為咧兩者或者話硬頂車啦、開篷車啦，唔單止歐洲車、日本車啦、不同嘅車種咧，其實個隔聲咧係有唔同嘅。 兩回事㗎。 我架車咧好渣嘅，我而家車咁咧。即系无论你嘅喇叭几靓都好咧，你总会听到隔篱啲车因为 佢开篷啊嘛， 隔声系 硬顶， 系好 软篷， 先天性地系弱啲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嗰啲好享受咧，就买翻啲硬顶车啊，或者某啲车佢避嗰个叫做噪消音咧，系特别做得好。 消噪， 某啲牌子嘅车佢真系做到，一升起个玻璃咧，天打雷劈都听唔到。 其实有个日本牌子，佢哋都真系做到呢样嘢，好犀利嘅。其实我爸爸 揸喇叭。 唔係，佢係一閂窗就真係與世隔絕咁嘅感覺。我試過我爸爸係好多年前車住我哋啦，喺山頂落嚟啦。點知原來後面有隻鐵馬一路閃曬燈響曬嘅， 都聽 唔到。喂，呢個唔係一個 完全 係啦， 真係完全聽佢唔到，聽佢唔到。 哇，咁好危險喎！ 跟住去到後屘，佢真係去到好近，直頭開喇叭。乜车主你靠左，我要过。 哦，即系阻住佢， 阻住咗佢。但因为佢一路其实真系完全系听唔到佢。 所以呢个都唔知系优点定缺点啦。佢真系能够即系冇晒出面啲声，但系如果有一啲噗，即系总之有啲危机提示咧，你听唔到，咁咪危险。 系啦，嗰啲真系危险。所以我觉得隔声其实真系去到一个叫做中间位咯。你隔得太夸张，其实都系一个唔好嘅嘢嚟。 你讲紧咪 L 字嗰只？ 系啊， 系我都知啊。 因为嗰个隔得真系好咁其實亦都有人啦，唔喺香港，其實喺外地咧都會佢哋去做一個額外嘅隔聲層喺架車裏邊嘅。 點樣做啊？ 佢其實係要起曬所有係啦，佢起曬你啲凳啊，所有嗰啲門板啊，全部起曬出嚟，再包翻一層隔聲層喺車底。 點解要隔到咁啊？ 佢哋用嚟享受個音響。 哦， 係啦，但係我 但你揸緊車嘅時候嘅話，係咪真係真係 去到某一個位置之後咧，你太靜，而且你個音響太犀利咧，你真係完全 你真 係忘 我 嘅 喎，你真係你揸緊車喎， 即係我都係啦，始終又要集中翻喺條路面㗎嘛，係 啊，咁呢樣 咁樣望住外面就真係有啲危險嘅， 係 啊，咁所以都唔係好建議，即係用翻原裝先。 其實如果香港你咁樣做，得唔得？ 有人咁樣做，但係又係喺個啱啱個灰色地帶嚟嘅。 啊， 系啦， 我就唔建议咯。 因为我都唔建议，因为你真系听唔到。 就算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都系啦。譬如可能我而家我唔系话喺嘅车，我就想分享嘅就系我买咗有一啲嘅就系消噪非常之好嘅一啲 headphone。我发觉其实咧系唔系太好噶，因为譬如可能我就系、是、我会譬如带住呢啲咁嘅 headphone， 我去跑步啦。你侧边所有嘅嘢嘅话咧，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嗰啲咩嘢。但系你自己咧就系、是、沉浸喺你自己嘅音乐世界里面咧、我突然之间咧可能侧边嗰度有人嚟行过咧，我会成个吓到弹起噶，更何况你揸个车， 系啊， 系咪啊？ 因为车 个环境声你 系 一定要知 道，我哋自己啊嘛，我哋始终系要睇晒前后左右好多因素喺里 边，同意同意。 所以安全性永远系第一嚟嘅， 系啦。咁讲到汽车里面嘅音响享受咧，不如朝分享下你自己啲心得啊。 系啊，嗱，咁其实咧我都系嗰句我。同阿悠悠有啲似嘅，不過就有少少相反。我平時揸車咧，其實我係好中意聽爵士樂嘅，跟住我係最中意係大約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嗰啲，仲係三件頭就咁樣 trio 嘅啫。跟住咩為之 trio 咧？其實得一支低音大提琴啦，一個鼓，一隻琴，咁樣其實好簡單一個組合，但已經係可以去到好多好多變化出嚟嘅。如果大家有興趣揾下嘅，可以推介一個樂手俾大家啦，係日本嘅山本光。咁佢其实系属于三万鼠系列里面嘅人嚟嘅，咁佢系钢琴好出名啦，咁佢一隻album全部歌都好好听嘅，叫做 Autumn in Seattle， 系啦，咁其实呢首歌本身已经好好听嘅嘢啦， 西雅图嘅秋天，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有The Way We Were 啦，跟住 Misty 嘅好多首。系啦，好多首好经典嘅，其实都系喺佢哋嗰度玩出嚟。 因为佢有啲 jazz 嘅话，你一定系要买，一定要玩嘅，就 系 包括 Misty， 就系呢啲走唔甩嘅。 走唔甩嘅。 佢哋系玩咗好多个 version 出嚟之后，系好出名嘅。有啲系纯音乐，有啲系人唱噶啦。咁所以呢一个强烈推介啦，大家如果有兴趣，觉得舒舒服服想享受一下，譬如今日咁样 落 雨天。哇！再配合埋， 但我想问佢嗰个系 mellow 啲嘅一啲 jazz 系啦， 系嘛，就唔系比较嘈 嘅 jazz 系啦，因为 嘈啲我都唔得， 嘈嗰啲我都唔得，系 我 虽然听咗爵士乐好多年，但我都未去到嗰个好嘈， 一去到嗰啲我就会翻去搵啲 我都会跳啊， 我都系我会走啊， 但系啦，如果假设我需要个 mood 嚟啦，我想揸翻轻快少少嘅时候咧，其实系咩咧 ？Blackpink。但咧，我就要好小心提住自己啦。但就真系要好小心提住自己啦，就是、右脚要好听话，唔好乱嚟。 你唔知点解你听一啲快歌嘅话咧，你自然会揸得快啲嘅。其实系危险嘅，我觉得。 所以 又或者你揸紧一啲，譬如可能系即系一条好长嘅一啲公路啊。其实系好恐怖的， 快咗都唔觉啊嘛， 系啊，因为真系会个 mood 一嚟嘅时候，唔知点解就会， 但唔知点解即系快歌咧，有时先好似阿 Sarah 就系翻工嘅时候咧，你想精神啲咧，快歌系有啲用，即系你开响啲有啲节奏，嘣嘣嘣， 好似醒晒， 系你觉得哇，我又翻工啊，即系虽然系啊，即系 push up 自己， 系啊， 咁你哋两位咧有冇啲咩特别乐手会特别中意咁 样？其实我就冇乜特别乐手我会中意嘅，因为其实我揸车嘅时候咧，我有时候我就会听我哋自己电台，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我油车可嘅话咧，咁我就会有个 playlist 咯。里面有啲嘢嘅话，我一阵间可以同大家讲。但系我又会睇紧个就系话，好多时候我谂我哋听嘅话，都会来自有一啲嘅可能 S 字头嗰啲音乐串流平台啊，又或者系嘅即系 A 字头嘅咁嗰个啊咁样。我又睇下，揸车要听嘅广东歌，包括啲咩嘢？ 我有噶， 会唔会想知道咧？原来真系有嘅。 佢有咩？佢有个 title 就 系 咁。 佢个 title 就系咁样，揸车会听嘅歌。咁佢就有揸车会听嘅广东歌、爵士乐或者系乜嘢？咁会听嘅广东歌系啲咩嘢啦？好啦，听就听咯。有容祖儿嘅《麻烦你》，系咪估唔到啊？仲有啊，就系有呢一个卫兰嘅《盐霜》，大家都会识嘅，可能系郑中基嘅就系《闭目入神》啊咁样。但系我就觉得真系 咁啊，随意摆落。 佢。 佢我諗唔知啊，佢應該係隨意嘅咋。有日 Seventeen 啦，有 Aga 嘅歌啦，係啦，又有阿小肥啊，Super Moment 啊，陳奕迅啊，咁樣都係一啲我哋好熟嘅歌咯。係，但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我麻麻地嘅，係啦，你就會叫佢跳下一首啊咁樣啊，係咪？但係都幾得意咯，有一個揸車要聽嘅廣東歌，大家幫我去睇睇下。 我咧就喺個 A 字嗰個平台咧，就有嗰啲歌曲咧，我中意嘅歌嚇，平時咧就揀，我將佢變曬，譬如中文歌、國語歌、快歌、慢歌咁樣。咁我揸車咧，臨開車之前就會撳譬如入今次想揀快歌，咁然後等佢 random play 啦，即係等佢自己點樣播都得，咁就當係好似以前咧揼咗一扎歌落個劇 set 帶。你其實有時都唔知餅帶裏邊咩歌㗎，你都係就咁插入去聽嘅啫。 其實咁樣先至係一個我叫 surprise 啊，即係突然間好似唔記得咗首歌，突然間彈咗出嚟，好正喎！ 同埋你唔需要再分神去撳佢啊，你總之撳著咗，你今日揀快歌，咁你就由佢 random play， 佢中意播咩歌播咩歌咁樣，用藍牙咯。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譬如我哋頭先講過藍牙啦，其實仲有一樣嘢咧，我哋頭先提過嘅如果真係換機頭嘅話，而家就唔係淨係齋換一個叫波斯啲嘅機頭啦。佢就係換一個細 screen 仔咁樣可以有埋地圖啦。其實咧，嗰種嘢係叫做 infotainment，即係一個叫做 資訊又有 資訊娛樂嘅系統嚟嘅。咁其實嗰啲咧，全部都可以做到同你嗰啲手機嘅 app 去連接啦。咁所以其實好方便噶啦，直接可以同你手機裏邊嗰個playlist 去同步，所以變相就可以又係做到大佬頭先講嗰樣嘢啦。 總之你揸住個手機行上去，我就係有一日咧，我上車喎，點都係 touch 唔到，原來我嗰日冇帶手機啊，佢就提醒我，於是我仲要上翻嚟攞手機。係啊， 揸車嘅時候係啦，揸車嘅時候話當然啦，你有聽歌嘅話都有個好嘅享受啦。咁搭車嘅時候嘅話都應該係會聽歌喎，係咪啊？咁我就要 交搭車嗱，我個人咧比較雜不楞嘅，我因為即係通常中意跳舞嘛，我嗰排咧跳舞跳開咩歌咧，我就會聽咩歌嘅。即係譬如我有上個禮拜上堂跳舞啦，聽 Chris Brown 嘅一首叫 Show It， 咁我就呢幾日就係咁 loop 下啲 melody 啊咁樣，我就覺得幾中意。即係你冇話搭車冇嘢做喎，有時聽住歌咧，咦原來到咗目的地啦。咁就都覺得個旅程都幾愉快，同埋都幾…… 但你係咪嗰種咧開到咧塞住耳仔，人哋隔離都聽到嗰啲人？ 有時其實 即 係 你有時搭 lift 咧，你咪見到隔離嗰個人，明明佢戴咗耳筒，但係你好清楚聽到佢啲歌。 係啦，我又唔中意嗰種感覺，即係譬如例如前面咪講話買啲 headphone 咧係與世隔絕嘅，我就唔中意。即係我聽到有少少聲音會好啲嘅。即係有時我試過一次咧，我唔記得拉埋個袋啊，個拉鏈咧，因為我就聽緊歌，又可能比較大聲，我又戴嗰啲 headphone 咧，人哋嗌咗好耐都冇反應咯。咁我就唔係幾中意呢啲，我即係中意而家戴翻啲 AirPod 嗰啲細細個嗰啲咧。咁我係聽到人嚟出面叫我啊，但我只係聽到歌咁樣， 安全啲嘅。 我最先揾到嘅就係我嘅揸車嘅時候嗰個 playlist 係啦，係咪 Chet Baker？我听佢嘅 Blue Room， 哇 ！I fall in love to my funny Valentine， 哇正 ！Time after time， 同埋 Autumn in New York， 哦，哇正喎呢啲都， 仲有另外一个嘅系我会听嘅 New Young Harvest Moon， 系啦，呢个就系我揸车嘅时候嘅 playlist， 你要唔要啊？ 要啊！我啱啱想讲，你要唔要我啲嘢？我哋听嘅好似嘅，原来 交换，系啊，我先揾翻啦 ，Over the Rainbow 啦，仲有系啊。咁我成日會聽嘅咯，係啊，咁樣咯， 正啊 ，OK 啊， 所以揸車真係聽下自己中意嘅歌，好好嘅享受嚟。 係啊，冇錯冇錯。咁當然啦，你話即係頭先你都有一啲嘅，就可能跳舞嘅時候歌曲啦。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咧，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另外有一類型嘅人嘅話，就一定會將個喇叭開到好大聲，同埋嘅就係咧，哇！佢未嚟嘅話，你已經先聽到嘅就點解揸 van 仔嘅都係嗰啲嘣嘣嘣嘣嘣嘣嗰啲咁 dead music。我话点解会永远都系呢一个 rhythm 嘅咧？ 系喎，可能就系俾佢哋一个叫做我充满力 啊， 嗰个感觉 系啊，可能系噶，可能系，同埋可能佢哋觉得咁样型啲咯，系啊，你见佢啲车好多时都有啲装饰啊。系嘛，即系贴住嗰啲咩藤田知咩咩啊嗰啲咁样。 不过讲真，如果你问我有冇需要下下去到叫做咁大只嘅喇叭，即系有冇需要去升级到咁大只喇叭？其实未必嘅，你可以先玩尽自己嗰套嘢咯，透过嗰套 EQ 系统去先拱一拱，调校翻自己中意嘅声底先。如果假设发现啦，唔系真系套系统完全唔系自己中意嘅声，先至去换嘢都未迟嘅。 但系有时每一个人嘅听嘅又唔同嘅，就算你用嗰个 EQ 都好嘅话。有啲人會中意啲聲音尖啲，有啲人好可能個 bass 會好重。你係中意邊只？ 我中意中下段。 段嘅。 係啦，因為其實如果你係 jazz 嘅話，其實都唔需要太過係啦，即係高音尖音嗰度。 調翻轉頭，我好中意聽嗰啲低音大提琴嗰條牛筋咧，聲嗰啲好正。 有時你會聽嗰啲，譬如可能係交響樂啊，或者係點樣嘅話咧，係啦，又會有唔同嘅，即係喺呢方面嘅 所以真 係 好自己嘅一個 preference 嚟嘅，根據自己嘅喜好去 set 翻啱嗰個 EQ， 其實就已經悦耳好多啦。 不過無論點都好講啦，即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安全係好重要嘅。即係大家當你享受緊個音響啊音樂嘅時候咧，留意周圍嘅環境。 始終真係揸緊車， 始終呢樣揸緊車，千祈唔好即係分神。 嗯、好啦，今日同大家咧，亦都系分享咗嘅就系我哋就揸车嘅时候会听啲咩歌啦、嗯，甚至乎喺音响上面嘅话咧、嗯，可以有啲乜嘢嘅选择啦，又或者系改进啦、都系嗰句啦，系咪？安全紧要啲。 冇 错。但系其实如果你话揸车嘅话，唔听歌，我唔觉嘅啫，好似你饮冇雪嘅啤酒一样。 硬嘅争啲，争啲，硬嘅争啲。 要有声咁先。 好多谢晒潮潮吓，下个礼拜喺呢个时候再见，好唔好？多谢晒。十二点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点唱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沙田威尔斯医院为一名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冇开启输注管的活塞，婴儿其后死亡。消息指涉事婴儿本身是双胞胎，另一名孖生婴儿仍然在新生儿深切治疗部留医接受治疗。据了解，事件中有护士曾经替婴儿换药，大约五十分钟后响起警报，涉事护士已经暂停临床职务。根據醫管局前晚公布，涉事嬰兒今個星期一出生後，因為早產同患有先天性心臟問題，在新生兒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由於持續出現低血壓情況，醫護人員在翌日凌晨大約三點為嬰兒調整強心藥物處方，大約五十分鐘後輸注儀器發出警報。医护人员发现输注管的活塞没开启，随即调整活塞，重新为婴儿输注强心药物。婴儿其后情况持续恶化，同日下午离世。两只在维港展出的黄色橡皮鸭，其中一只将在星期日父亲节在维港巡游之后结束展览。海上巡游将在星期日大约下午一点开始，其中一只橡皮鴨會由中環海面出發，沿著維港海岸線漫遊，經過銅鑼灣避風塘、炮台山東岸公園主題區，遊向尖沙咀，沿途途經係星光大道。當遊到文化中心，會折返中環海面，同另一隻橡皮鴨相遇。主辦單位呼籲當日避免駕駛或者係乘坐私人船隻靠近，以免衝擊或製造海浪影響橡皮鴨。創辦人說，經過連日觀察和團隊商討之後，再衡量過營運成本等因素，認為最適合在未來星期日為展覽圓滿作業。食環署和本地團體合辦的第三個週末市集將在本週末一連兩日在尖沙咀九龍公園廣場舉行，市民可以免費入場。食環署發言人說，西貢區和荃灣區的週末市集在上月圓滿結束，深受市民歡迎，將在尖沙咀舉行的週末市集內容同樣豐富多元，設有各式各樣的攤位，包括美食和購物，也有才藝表演、手工藝創作活動等。政府飛行服務隊推出全球首部特別訂製空中巴士 H175 直升機搜索及救援任務模擬飛行訓練器，以提升機師在實體直升機內處理複雜情況的能力和保障飛行安全。訓練器精準仿製現時 H175 直升機駕駛艙，具有高解像度香港地理資訊和視像數據， 模擬各種天氣和自然環境，處理飛機故障和搜救滅火行動，為隊員提供正常或緊急程序訓練。飛行服務隊說，訓練器可以更靈活編排或者更改訓練和考核時間，改善機師人手調派的緊張情況，以及減少天氣等無法控制因素對訓練和考核的影響，亦可以騰出行動直升機以執行日常任務，減少使用行動直升機訓練和考核，從而對直升機造成的損耗和燃油的使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但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74点，升145点，成交金额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5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28，升1.4；腾讯控股359.8，升4.8；阿里巴巴91.2，升2.2；美团137.6，升4.0。恒生中国企业69.25，升4.2；南方恒生科技4.13，升0.6；快手60.2，系跌咗9.5；建设银行5.04，升1；比亚迪股份267.8，跌8；港交所316.00，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40.5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23，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4，欧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3522点，升37点。港金报1826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69美元，卖出19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元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拣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 快活人。 好啦，方 Sofa 咧，嚟星期嘅点上时间，多谢亦都多谢今日阿小羊羊咧，同我哋一齐 好兴奋啊！第一次可以叫做第一身同电话倾 偈， 系啦，接触啊， 好啦。嗱喺网上咧有位 Ying Yan Lam 咧，佢话几位朋友好啊，我系欣，点唱俾在天上嘅爸爸，祝佢父亲节快乐，点埋俾所有以为人父嘅人，父亲节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嘅。咁呢个就系佢嘅点唱啦。咁另外咧有位阿 Grace 咧，佢话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另外点唱俾一位叫阿 Sam。希望佢咧就快啲好翻，为佢打气嘅。好啦，电话里边接到我第一位朋友噶咯，听第一位朋友先。 Hello， 先生 ， 冇 错啦，你好啊，李丽睿， 你好， 你好， 小羊羊， 你好啊， 小羊羊今日第一日啦。 听到阿小羊羊亲身发 声，系啊！我第一次同听众一齐互动，我好兴奋啊！ 开心啊！开心啊！ 好开心啊！ 系啊！今日咧，我点唱俾我 B 儿生女，因为祝佢六月二十号生日。 哦 ，B 儿生女叫咩名啊 ？Yoyo，Yoyo， 生日快乐 ，Yoyo！ 几多岁啊 ？Yoyo？ 因为佢下个月DSE 放榜啦，咁我都预祝佢都成功啦。 嗯， 我预祝你啊，梁继章生日快乐。 咁快啊！仲有我自己都唔记得咗两个月嘅话， 仲有排喎。咁你不如预祝埋我出年、 欸。我九月啦，都可以预祝我。 九月 预祝晒，大家预祝晒啊！ 真系好有心啊！ 天上嘅爸爸啦， 系 父亲节快乐，天下嘅父亲都快乐啦。 系啊，父亲节其实好多时候大家咧都唔理噶， 会唔会啊？尊敬母亲节快乐， 我都系咁话。 其实爸爸都辛苦啊嘛， 都辛苦 嘅。 爸爸梗系辛苦啦，冇爸爸都冇系啦，系嘛。非常之好啊！ 我都中意阿小羊羊演嗰啲片段人间 啊，系咪啊？ 不过吓， 多谢你 啊， 因为系 你哋都系啊， 梁老师同埋马老师写嘅剧本嚟噶。 系啊， 咦Helen， 我想问下嗰个海棠红咧，系咪嗰个做糖糖嗰个系咪你嚟噶？ 小欣欣嚟噶， 我 哋 嘅 监制 ，Otten 喺 而家入边， 皇天不负有欣欣。 其实佢要打嚟赞欣，佢唔系赞我。 佢而家听紧啊，你有咩想同阿欣欣讲啊？你听我个个 欣欣而家笑到好开心， 因为咧呢个剧啱啱呢个礼拜星期三播出咗。咁咧阿欣欣接呢个剧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唔知道嗰个剧原来咁深层地表达一啲男与男之间嘅一啲好潜藏嘅友谊与爱之间。我咪讲得，我咪 描述得好好啊！ 你咪讲得好， 好隐晦得嚟，但系。 唔可以再好 嘅， 系啊！不過你哋個個都演得好好啊，真係噶，真係噶。 你覺得咧？你覺得咧？阿欣欣做成點樣啊？ 做個糖糖嘅個角色， 糖糖個角色，你 笑到四萬咁厚 啊！我真係覺得佢好斯文，同埋阿梁繼章演嗰個飾演嗰個先生嗰個咧，教佢寫字嗰個先生嗰個都好斯文啊！ 你聽到好細緻喎，你聽啊！你係咪好中意睇片段？ 中唔中意啊？呢一類型嘅一啲劇本啊？ 都 OK， 不过多数都系中意啲搞笑啲咯。 咁欣欣就会好放心。 我自己听你哋咧就听得唔系话好耐，但系咧我系因为有啲只眼有啲事咧，就成日都听你哋咯。 点解啊？只眼眼仔咩事？ 因为我系由细到大都有青光眼，跟住转咗急性白内障，就迟咗去医就睇唔到嘢咯。 唔紧要啦， 系 紧要嘅。 咁都仲可以 陪咗我好耐噶啦，你哋嘅节目就 好啊。咁啊，希望你系咯，都要好好地去 take care 自己嘅身体啦，同埋继续支持 我 哋啦。 多谢你啊，李丽睿。 点解 一节目帮我问嗰啲生果、嗰啲果糖、嗰啲指数嘅？ 系， 系啊，我都好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听下又话。俾我哋知究竟你哋想知道啲乜嘢嘅资讯嘅话，我哋都会尽量满足你哋嘅，好唔好啊？ 好啊， 系 啦， 身体 健康啊，Helen， 生活愉快啊， 好啊，多 谢， 多 谢， 好，继续支持我哋，多谢 Helen， 拜拜。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My first love.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and I want to share all my love with you. No one else. hearts that beat as one. Our lives have just begun. I'll hold you close in my arms. I can't resist your charms. My love, oh Lord, I'll be a fool for you, I'm sure. You know. 前面呢首 Endless Love 啊，无尽的爱送俾所有朋友，送俾所有爸爸。我哋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徐太， Hello 徐太， Hello 你好啊，咁多位， 咩话？ 我哋嘅密码系咩话？密码？ 你唔知道密码系咩啊？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徐太你好。 徐太唔玩开呢啲嘢， 唔紧要，唔紧要，玩下啫，玩下啫。 系啦，咁啊，徐太，系啊，我哋仲有小羊羊喺度啊。 系你好啊， 你好啊，徐太。 你好， 系你好。 今次特登打嚟咧，就有一啲目的嘅。 请讲。 父亲节咧，即系父亲节咁啱，就系我老爷嘅正一生日。 哇，双重喜悦啊！ 系啊，咁咧，另外咧，又冇我老爷，就冇我老公，所以咧，我就要点埋俾我老公听啦，因为佢为咗陶家都付出咗好多啦。咁 and then 我个女就下个礼拜日25号又系生日， 正 啊！所以咧都要点唱俾埋佢听。 系 咁，大家都希望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父亲节快乐啦，端午节快乐啦，你哋个个都快乐，生活愉快。 阿徐生叫咩名啊？个客套咁，徐生。 Raymond 仲有女女咧。 女女叫做 Maggie Choi， 哦 ，Maggie Choi， 咁啊 ，Raymond 又吓父亲节快乐 ，Maggie 又生日快乐吓， 系啦系啦，咁因为佢付出咗好多啦，本身佢可以即系唔需要咁辛苦再签约做多几年嘅，不过因为又仲有个小朋友未出生，咁啊希望佢继续加油啦， 好，你都加油啦吓，一家人开开心心，好唔好？ 父亲节会唔会点样庆祝啊，徐太？ 我哋 book 咗星期六晚去食饭啦，同阿老爷奶奶同埋啲叔仔啊嗰啲一齐咯， 就好正日啦， 即系简单啲咯，系咯，正一就唔好啦， 系啊，正一会好多人啊，同埋其实佢会催你走嘅， 分几段啊，咩 系咪啊？ 个半钟食未食完就话诶，对唔住啊，你交台啦，嗰啲咁啊， 冇错啊，冇错，所以我哋都通常都系提早嘅，咁啱又端午节咧，每年都系端午节、父亲节同埋生日咁样一 group。咁咪搞掂晒佢， 咁你咪好抵咯， 一次过，一次嘅庆祝，一炮几响， 系咪啊？ 都冇乜所谓啦， 热闹啊嘛，嗬， 系 啊， 一 家人， 我都觉得系，同埋你借啲耳嘅有时，吓，即系要借啲耳，有啲事啦， 就一齐出去食下饭啦， 一齐食下饭咁样。 我仲想借少少位啊，因为今日咧系6月16号咧，系我先生嘅同学生日啦，佢叫做阿Mikey， 鄭 志威，中學同學嚟嘅，咁樣係啦。 咁 祝埋佢生日快乐，系 啦系啦，多谢晒， 好， 多谢 晒， 多 谢 晒蔡太， 祝佢开心。 送俾你呢只歌曲，陈慧琳嘅《希望》。 都喺呢度咧，就预祝普天下嘅父亲啊吓，父亲节快乐啊！ Yeah. 多谢你哋啊，辛苦晒。 寒风正飞，多远未断线？寒日剩万里路，路遥漫漫。寒气生的脚步，怎化温暖？暖的心内，追忆你的微笑。都怕风雨来，心声相碰撞，想将来。 咁呢首希望啊，好啦，仲有八分钟，晏昼一点钟，听听电话里边，我哋系有 阿健 ，Hello， 声生声生 ，Hello， 声声， 你好，大老张，小 杨 杨 ，Hello， 你好啊， 健 仔， 你好，健仔， 一定要讲埋咧，俾阿小强听啊，佢都小气噶， 系， 你真系好， 而家好了解佢， 佢而家飞走咗啦。 是啊，我听了你们很久了，是 不是？多谢你啊。 几耐啊，听了。 由开到现在。 哇，真的 啊。即是你们是啊。 哇，但是听你把声。 你把声很小的。 好像跟我差不多大的。 是啊。 不是我差不多跟阿 JoJo 差不多大了。 是不是啊，那你把声保养得很好啦。 那 人我就不知 道。 不要这么说，大家这么说啦，健仔。 那健仔今天有什么点唱啊，健仔。 没有，我想点，因为就来父亲节呢，以前我成日激我老豆的，所以我 哄返佢。 是啦，就哄返佢。我老豆都同阿小强一样嘅，好小气嘅。 佢讲唱也中枪嘛，系咪先？ 你点唱俾阿爸就唔好插阿爸啦。 你讲一样嘢嚟听啊，讲一样嘢，你觉得佢小气嘅嘢嚟听？ 佢譬如你你激嬲佢嬲几日嘅。 哦， 咁你激嬲佢乜嘢先？值唔值得嬲几日先？ 咁啊值得嘅，我对态度唔好嘅。 咪系咯， 系啊，唔啱嘅，所以我而家就系打电话。同佢讲祝父亲节快乐啦！ 好冧啊，爸爸听得到好冧啊！ 佢听唔听到噶？佢而家听唔听到噶？喺咪你身边？ 我而家听唔到，我俾重播佢听嘅都系。 哦 ，OK。 爸爸叫咩名啊？健仔。 阿来啊！ 阿来，阿来， 你个仔好乖啊！ 阿来真系好食， 好食啊！来妈妈， 系啊， 来 妈妈啊！ 多谢你哋。 唔好咁讲，咁有啲咩说话想同阿爸爸讲 啊？讲 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希望即系。 你激少啲佢啦， 希望继续照顾佢哋啦。 嗯， 好乖啊， 系咯，继续照顾咯。 啊哈，你而家同佢哋一齐住啊？ 唔系嘅，而家我爸爸同妈妈一齐住嘅。 嗯， 咁你会点样同佢哋相处啊？即系每个礼拜翻去食饭咯。 系每个礼拜都同佢饮茶嘅。 哎呀，好乖啊！ 咁嚟噶，父亲节更加要同佢食翻餐啦，系咪啊？ 系啊，父亲节我食咗啦，因为 因为就唔到啲时间，屋企人咧提早食咗，星期六都再同我哋食饭嘅。 哎呀，好乖啊！ 好 enjoy 啊，珍惜啊！ 好， 你要应承我哋啊，好好地去锡爹哋同埋妈咪啊，知唔知啊？ 好，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 大家 好， 多 谢晒， 多谢晒， 拜 拜。 好啦，男儿当自肥，唔系当自强。呢、這个咧系送俾阿来哥，呢、這个仔系健今日打电话嚟同你点唱啊！ 冇错，希望佢可以激少啲你。 哎，阿来哥好开心啊！ 暮笑万重浪，热血热星红日光。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热星红日光。 朋友 Winnie 咧，佢可唔可以帮我点唱咧？我唔方便打上嚟啊！但系今日男朋友阿 Sam 生日啊 ，Winnie 祝阿 Sam 生日快乐嘅。 咁啊，另外仲有一位咧打通我哋嘅电话嘅，咁啊，但系因为我哋嘅时间咧，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打翻俾你嘅，就有 Bobo 啊，因为屋企人生日嘅话咧都想点唱嘅。当然啦，最后尾嘅话，我哋都要送埋呢一首歌曲咧，就系俾已经系为人父亲嘅 Michael 听嘅。 哦，多谢，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仲有咧，就 送埋俾飞机上面嘅马小强， 有 你嘅饮歌，为你送咗 YMCA 啊。 系啊，希望你有毛有翼啊，快啲玩得开心啲。系啊，大家都送我哋个祝福。 下个星期见，马老师 ，I miss you。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It's fun.